认真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寻求连任是想为国民带来希望，包括令中产家庭重拾美好的生活，并确保可以继续落实自己厘定的政策。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接受专访回顾任内的感受，他承认自己低估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将政治凌驾于解决问题之上。他又说，上任以来在工作上最困扰的是无法改变这种气氛，以便反映民众的心声。奥巴马又提到，在各州拉票的时候品尝到一些美食，但之后总是无法再回味。加上自己已经50岁，不习惯睡生宝床，对自己背部亦不是太好。日本九州连日暴雨，增加至到26人死亡，6人仍然失踪，超过24万人受灾。气象厅说，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每小时100毫米，引致洪水泛滥和山泥倾泻。福冈县纽州市两条河流缺堤，洪水淹浸部分地区，其后逐渐退却。自卫队协助清理泥石阻塞了的道路，又用直升机运送粮食到灾区。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一座兴建紧的住宅大厦倒塌，波及附近三座建筑物，至少11人死亡，5人受伤。当局说，这一座11层高的在建大厦倒塌，附近三座较细小的建筑物亦遭殃，死伤者都是建筑物内的住客，救援人员在瓦砾之中搜救生还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DBC 短信。 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港岛区。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而家已经完成了，覆盖范围达到全港大约72%的地区。一啲嘅地点可能会受到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咁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嘅资料显示，港岛区接收仍然未稳定嘅地区包括柴湾、西营盘、赤柱同埋石澳。我哋正不断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同埋改善，例如可以将收音机放置室内较接近窗边嘅地方，又可以拉直收音机嘅天线，都可以改善到室内接收效果噶。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的。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呢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没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呢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5啊，大班啊，仲有 超仔里边有超仔，见翻你啊，林旭华，咪林旭华去新加坡翻嚟啊， 系去咗几日啦， 啊，咁有冇去我叫你食嗰间海南鸡饭？冇啦， 个地方嘅地址咧提供，可能我写得系唔清楚。終於都係翻到去舊店食，都係 好食啦，肯定係 都係舊店。 而家唔食嘅，即係新加坡都 好難食嘅，好難食。唔係 嗰啲，始終都係香港嗰個係如果嗰啲係配料嗰啲汁咧，譬如嗰啲薑蓉啊、嗰、那個豉油啊，同埋嗰個辣嘅醬咧，如果做得好咧，係香港應該佢嗰啲雞嘅質素係好嘅，呢、這個肉啊。 佢冇新鮮。買佢做翻嚟咪得咯。 啊，冰鮮雞嚟噶嘛？ 冰鮮雞嚟咁樣話，我叫你去間叫三巴雞。山斑鸡啊！ 啊，唔知道啊，上网揾唔到啊，个地址。 梗系揾唔到啦，咁容易揾，因为好食嗰啲嘢。大佬，你嗰日使咗我，即刻走新加坡问翻人攞 啊！有冇再俾嗰啲图片你？ 俾咗你咯，山巴鸡喺边度啊？有啲听众都问我噶啦，喺255号 Upper Thompson Road， 我讲俾你听噶啦。 250几话？ 55啊 ，Upper Thompson 啊。 好啦好啦。 啊，山巴鸡叫做嗰个唯一一间咧。是食呢个走地鸡做嘅，即是海南鸡。 是。 咁去新加坡有咩睇法啊？ 啊，有个新嘅公园几好喎、啊、就啱啱系上个29号开咗，咁就系、是、但仲未有完全做好嘅。同埋呢一样嘢，我諗我哋香港或者有啲嘅系环保人士可能会系唔系几鍾意几唔啱听。当地人原来唔介意新加坡继续填海㗎喎、啊。咁一个市中心佢仲有好多期要继续要做嘅。咁啊有个。 佢填海冇所谓。系啊。点解呢 是 我哋填海成日嘈就喺中环嗰个填啊嘛，填填下填到过九龙啊嘛，大佬啊！你喺太平洋填海关系咩事啊？ 咁特区政府都有讲过话喺呢个维多利亚海港以外嘅填海，一样好多人嘈，一样唔赞成啊！ 唉，你喺太平洋填海咪填到够？ 有做乜填海啫？你开发大屿山大块地， 同埋开发地方啊嘛，新加坡冇啊嘛， 新加坡细冇啊。 咁我哋有一个公园做得几好啊，真系叫系诶，叫 Garden by the Bay 咁啊，几企嚟真系。 你再讲咧，而家你就系啊，梁振英咧，就成日想学新加坡嘅就系、是，即系做乜都唔使理你班人噶，使乜理你边 啊？需要理个新加坡政府、啊。 新加坡 做强制政府啊，即系有个党，即系佢系一个党 支持新加坡模式啦。 系啊，嗰、那个冇言论自由，因为好唔掂嘅。 第二样嘢咧，梁振英都要照下镜嘅。咁、你系咪李光耀先得噶？ 有牌啦， 有冇乜能力？有冇乜能量先得噶？你冇啊嘛。 一定啊，唔系，因为李光耀咩？李光耀系反共起家的。 系啊， 即系佢个声望嘅，即系第一仗就系先反共。 喂，佢最离谱就系先系联合你一齐吓， 唔系咯？ 建立咗个国权嘅核心之后就喐人哋噶嘛，真系啊！ 你都冇胆论做呢样嘢。 有样嘢咧喺个 weekend 度咧，郑裕堂出嚟讲嘢， 系 就喝你班友嗱，即系 Q 仔有份噶啦， 我有 咩 B 计划啊？ 呢啲好似苹果噏啫嘛。 而家系咪闹苹果闹埋你啦？ 今日 你 睇咗部系统啊，就口径啦，统咗就口径。 佢就话你人唔识嘢，你人都唔知道中央点做嘢，咁我哋梗系唔识啦。你又唔系共产党员，系咪啊？你唔系共产党员啊嘛，咁就系郑耀堂识噶嘛，郑耀堂系啊嘛，佢即系话你班友你唔系自己有，你噏咩啫？你点知共产党嘅咩模式嘅啫？中央政府点样做嘢？ 即系佢哋自己，唔系你教训嘅啫。 第二个唔敢讲，郑耀堂讲咧，就第一自己掌握嘴先啦。因为点解佢记唔记得咧？即系啱啱先至系旧年啫。即系呢一个政改方案咧，即系当日咧，即系嗰日呢个，即系你老友起闹啊，最尾嗰日啊。你嘅鄭耀堂啊，先率領啊，即係全港13-16万都唔記得咁咧，即係以為係撐政府個政改方案啊，咁啊當日咪即刻係變咗撐咗民主黨啦，佢民主黨嘅方案啦，佢咁叻嘅，咁知共產黨就唔會衰個鑊啦，係咪先？係 咁，總之我依家即係講俾你聽，鄭耀堂話你嗰啲唔係自己有咧，就唔喺度依牙鬆降， 因為佢未收到 order 啊嘛，大佬啊。呢啲決定佢知咁樣，佢又唔係中央政 治常委。喺用嘢繼續撐啊梁振英啊，咁你聽下 咩一定要撐啊，一定 聽下點樣噏啊鬧你啊 ，Q 仔反省下啦。 同我哋香港咧就冇乜直接嘅關係，因為係內地嘅事。我喺香港，我要關心我嘅香港嘅。如果我香港有個老百姓係咁樣嘅時候咧，我一定第一時間我就飆出嚟。李旺陽係內地嘅事，我好多嘢香港好多嘢我都未做掂，我有幾多精力去理你內地嗰啲嘢？但係咧有啲嘢咧，我哋唔可以去得太嘅盡，就是、人哋一定會有議題。你叫我又唔好干預你香港事務，但你又不斷地干預我嘅事務。 警告你班人 啊 國內發生乜嘢嘢？ 呢啲係河水不犯井水啊嘛！ 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你哋講李旺陽啲嘢咧就唔啱嘅。 咁佢、okay, 當年出嚟支持六四， 如果咪錯咗咯？ 佢啊，我講 喂，你唔好抽人後腳，佢咪錯咗咯？佢認錯而家。 啊！佢认错， 佢认咗错啦，唔讲嘅啫，认错噶啦，啊，梗系错啦。而家你叫再讲，喂，一时冲动，第一就霎时冲动，第二咧，当年落错飞啊，佢以为啊呢、這个总理会赢噶嘛，啊，迟来的总理啊赵紫阳会赢噶嘛，全部系香港啲左派啊，包括你老友张五常在内，都系买重飞落去啊赵紫阳嗰度噶嘛，咁、啊跑唔出啊嘛。就咁简单嘅啫，嗱， 咁郑耀堂咧，自己一定系买啱咗咧。 咁啊，郑耀堂咧， 斗法系咪先？ 郑耀堂就叫你哋咧，就大陆发生啲嘢咧，就唔好去到咁尽啊！大陆发生啲嘢就唔关你事。如果香港有人咁企喺度自杀嘅咧，佢就会飞身扑出嚟。嗱、啊，佢系咁讲噶，话香港如果有人企喺度自杀嘅话咧，佢就会飞身扑出嚟。 瞓喺度咧， 啊！个问题就系 报告就话瞓喺度都可以自杀啫嘛， 而家 瞓喺度就 佢唔系咁讲，意思就系香港发生咁嘅嘢， 坐喺度就唔 即系香港有咩唔公平嘅嘢、哦、？Q 仔你唔听人噏嘢嘅，即系我系特登咁讲嘅啫。 我咪驳佢咯，而家 你 驳 佢咩啫？即系香港有任何唔公平嘅嘢啊，佢、哦、第一时间会飞身扑出嚟。至于大陆有咁、嗯， 我即系提一样嘢，我希望郑耀堂即刻做回应嘅。大佬，你个梁振英即系落区做 show， 要啲公公婆婆咧三四点钟就去排队，长毛都五点半早上去排队，你有冇搞错啊？真系咁啊，扰民啊，咁样又 系一样话一样，嗰啲收钱噶，系 阿长毛都有钱收噶， 阿婆唔系 阿 婆 嘅，冇咁啊，长毛唔系阿婆啊嘛，你讲 阿 婆啊嘛， 即系阿婆搵唔到食，好去执呢个纸皮啊嘛。 你信唔信阿婆会三点钟排队为咗见一见梁振英，梗系有水收啦、 哦，有水收。 啊，你傻傻地噶，林彪话你又系真系啊！ 我净记得你嗰阵时成日闹人哋嗰啲咩盂兰节嗰啲啊， 咪系咯，咪有米派咯。啊，咁、啊、你谂下，如果冇米派，点会排队啊？嗰啲系派米噶嘛？ 派米都唔可以咁折磨老人家， 梗唔使 讲啦。 林彪话你无端端拖咗去派米，都唔使讲。我意思即系话啲老人家收咗钱噶，唔使同情佢哋啊， 唔使同情， 佢收咗钱嘅。OK。啊，同派米唔同，啊派米还派米，嗰啲系收钱啊，派米两样嘢。第一，啊我哋梗系闹嗰啲派米啲机关啦，但系咧婆去攞米咧，第一就想攞包米食、 嗯。 第二咧，啲人信就食咗啲米系平安嘅、 嗯， 啊两样嘢嚟嘅，啊所以系唔同讲法。梁振英嗰啲人都排队咧、嗯，就全部有 Jackson 嘅。喂，佢落区，你估真系见你啲人咩？使乜见你人啫？啊，咁啊最好笑！琴日呢个林郑月娥啊， 点解搞到200个差人嚟护卫护送？ 唔系啊， 我都认 呢个林郑月娥噏咩？佢话你啲人嚟，人哋落区，你班人走嚟咧拆烂屋、捣乱档，就为咗选举。喂，你哋成班官落区都系为咗选举嘅，就帮人攞飞啊，帮啲建制派啊，咪个个啲候选人咪出晒嚟咯，咪企喺佢哋身边咯。喂，识话人唔识话自己呢班人，个个都系咁嘅人嚟嘅。不知所谓，我话俾你听。 冇啊，琴日网上睇唔系，林郑月娥赢一仗喎，系咪啊？ 咩啊？ 即系大家就落区，佢琴日赢咗啊梁振英喎。 咁冇办法噶， 佢唔怕人围咯， 佢气势动明啊嘛。 佢 喂，第一系女人，喂，成个梁班子好过瘾噶，得一个女人嘅啫，即系证明梁振英咧系重男轻女。喂，今时今日咩社会啊？啊！成个我哋特区政府， 今日 听新闻 讲系女人 IQ 高啲嘅， 唔系我哋成个特区 证明咗女人 IQ 高啲。 三司十二局啊，得一个女人。喂， 咁你加多呢位咪多个女性咯？啊，许晓辉 咁都系两个，都系两个，都系冇用噶。 嗯， 即系证明咧，梁振英第一咧就重男轻女啦。啊，第二样嘢咧。根本可能女人醒过男人咧，好似 Q 仔咁讲，唔会帮佢做嘢噶。 今日重点新闻嚟嘅，啱啱调查啫，即系证明呢个女人 IQ 系高过男人咧，其实系、 嗯， 因为过去受到压抑嘅，即系个社会条件唔同啊。 嗱，讲翻梁振英，你两条口啊，净系讲翻郑耀堂，你两条口真系好鬼过瘾嘅，成日将嘢扭咁远拉咁远噶啦。而家喂，讲翻郑耀堂， 咩叫猜波咧？我都系讲梁振英噶， 我哋讲紧郑耀堂 啊。 讲梁振英做乜？梁振英勾噶啦，讲佢都啊，即系等于而家仲有啲报纸咧，仲不停攞曾荫权出嚟讲，就以为咧闹曾荫权咧就可以帮佢冚咗梁振英，而家勾噶啦已经。 记得曾荫权， 唔系嗰啲报纸仲日日闹佢噶， 哦、有啲报纸 一两张啫， 帮梁振英 嘅啲私怨嚟，有啲私怨。 唔系啊，错啊，佢以为闹啊，周恩权咧可以转移视线啊。too late 冇用咧，冇人记得周恩权噶啦，真系好快就唔记得咗。 大佬而家仲揾周恩权嚟讲嘥时间。 唔系，已经有我睇报纸睇专栏，已经有人开始怀念啫嘛。阿李纯真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陈生，做咩咁愁啊？ 唉，我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谈判咗几次都解决唔到。 如果申索金额唔超过50万元，你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由调解员协助揾出双方可以接受嘅方案，调解悭时间，收费平又保密，咁咪可以达至双赢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系3199-519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好扎乱歌病啊！讲翻郑耀堂，因为郑耀堂讲嘅嘢咧，两样嘢都有问题嘅。喺个 weekend 嗰度咧，即系喺周末嗰度咧，第一就话咧，你啲香港人闹阿梁振英咧，唔好太过火。第一啊。第二点咧就驳斥话咧呢啲咁嘅白日论啊、B 队啊呢啲咧就废话嚟嘅，你啲人都唔识共产党做事嘅方式。嗱、啊，即系呢样嘢反映两样嘢，一就警告啲人咧，啊香港人唔好去咁尽，嗱唔好去咁尽呢句说话系有意思嘅，即系唔好去咁尽。如果去得尽就有嘢发生嘅，即系话有后果嘅。 嗯， 嗱唔好去咁尽，第一警告。 诶，闹下都得。 唔系，唔好去咁尽 啊！即系唔好谂咁尽啊嘛。 唉，林彪话，总之而家讲紧呢句说话，唔系话去闹唔闹，意思话你闹还闹，冇人叫你闹啊！嗱，郑耀堂唔会叫你闹，即系你班人咧，好似你啊，同娇仔呢班咁嘅友咧，啊，你闹人唔好闹咁尽。如果有一个人咧系咁同你讲，喂兄弟，唔好咁尽。通常有呢个系潜台词嚟噶嘛。 跟住咪 下一句就话喐你噶啦，兄弟， 系嘛？ 嘛？ 即系跟住拿起张齐心嘅凳， 唔喐你噶啦， 拿起张凳劈你。 即系唔好同佢讲笑，嗰啲系笑话嚟，嗰啲系。 我知道，即系拿住张凳。 即系意思就系话咩？讲郑耀堂讲啊，佢呢句说话咧系有意思噶嘛，有威吓性噶嘛。每讲一句说话咧系有威吓性噶嘛，有前言后语噶嘛，有前因后果噶嘛。而家就第一警告你香港人，咁当然就传媒啊，好似你啲自认意见领袖嘅人啊。啊！就不停咁喺度闹梁振英啊，闹呢个新嘅班子咧，你唔好去咁尽啊！嗱、 嗯， 呢句说话有威吓性嘅。啊，第二句咧就话，你哋啲人讲到话梁振英咧就会落台噶啦，而家又稳定后备人选啊，咩百日啊、一百日限期啊，啊咩 B 队啊，你人唔识共产党啲嘢。 嗯， 我人头搏户头，啊，佢一定唔会落台嘅。啊。 嗯，即系佢话一百日之内嘛， 我唔知佢讲乜，因为呢啲梁振英， 因为如果你话 喂梁振英讲嘢嘅，佢咪佢话我讲笑 啊， 佢都讲咗，佢话讲笑啫咁嗱，但系呢句说话咧又有后着噶嘛， 嗯， 即系有个潜意识噶嘛，个潜意识就话你每听人讲嘢你要分析噶，唔系净系听佢讲句嘢噶嘛，佢意思就话你班人唔识共产党做事嘅作风、 嗯、 思维嘅方式，即系我识你唔识，咁即系换句话嚟讲咧，佢就比较。接近中央啦，佢就是自己人咯， 嗯、 即系佢一代表咗共产党话俾你听嘅，啊，即系佢咁讲啦，呢、這个就我哋听人讲嘢、嗯，就最紧听佢嘅语气噶嘛，我哋可以而家再听多次噶。 CY 经过一个选举产生出嚟嘅一个政府，佢个任期系五年，咁所以因此咧就喺个合法嘅政府，即系中央政府，亦都系冇理由会系中途所谓一百日啊将佢搣落嚟，都我系绝对唔信呢样嘢，我就有时讲笑咁讲啊，人头搏户头我都同你搏系嘛，跟住根本又不懂中国嘅嗰种政治啊运作。 你根本唔識就唔好講咁多啦，係咪你班友。跟住呢講到李旺陽呢，嗱佢又係講㗎，佢話 啦，大班我又想再講清楚啲啦，佢都話唔信一百日咋嘛。 系、哎、我哋怎么理佢啫？佢即系佢系一样嘅意思，佢唔系讲呢样嘢嗱。你哋唔好成日咧嗱，好容易咧，所以你哋啲即系林旭华，你个人咧就好容易咧俾佢咧扰乱自视线嘅。我哋就 系 集中嗰一样嘢得噶啦。佢个全意识话俾你，你班友唔识共产党呢嘢，即系话佢系共产党咯。我净系想讲一样嘢、 啊這個， 其他嘢冇兴趣啊。 佢系讲 我冇兴趣理佢啊，即系话俾即系等于一样嘢。 共产党阿爷话想拉人就随时拉人落嚟噶啦。几时轮到佢？阿芝阿 Joy 又 警告。嚟咯，而家咪即系等于林旭华话，我叫你唔好讲咁多嘢、啊，你又唔系姓郑嘅，我屋企啲嘢你知唔知咁多、嗯？同一道理，我真系想讲一样嘢，反映咗佢嘅潜意识，即系我分析出嚟。佢讲乜使乜理佢啊？唔通佢讲完之后，香港人会惊咩？你唔好去尽啲人咪去尽啲咯。啊，你唔好闹梁振英咪闹多啲咯。你越讲嘅越大镬、 嗯， 香港就系咁嘅地方嚟噶嘛。 嗯、 你吓啲人有咩用啫？即系话俾你呢个又系蠢人嚟嘅咯，仲要人头搏户头，讲到咁尽，做乜嘢先得噶？呢个世界咩嘢都会发生噶嘛，啱唔啱啊？冇嘢唔会发生噶，呢世界 咩合法啊？咁啊，董生都系任期内、啊、都系要中间要离职啦，系嘛？唉，真系 唔使讲呢啲嘢， 唔使搏噶啦， 你搏佢做咩？我都唔明啊！林一华，你搏佢做系嘥咗我哋啲宝贵时间，你搏佢系啊？你得闲 咁不如咁讲，你第一就唔好，你就第一开声就唔好讲郑耀堂啦。 我要讲话分析佢讲嘢两样嘢，话俾香港人听吓紧我哋啊！ 阿大斌，我 佢而家恐吓我哋啊！林一华话俾你听，点解唔讲啫？而家话俾人恐吓我，等于我哋而家又恐吓我哋噶，报咗差馆啦，话俾人听都唔怕啦。你人再打电话嚟恐吓我哋啊！试下咁报个差馆啦。 嗯 啊， 不过佢啲恐吓就都唔系算恶形恶状嘅，即系如果你以前换咗嗰啲乜鬼嘢，写即系连个名都唔记得噶。 徐大炮啊， 徐大炮 嗰啲唔系啊，呢啲先惊，呢啲先得人惊。Q 仔，你又明刀明枪啲人你唔惊噶，你呢啲人你先惊噶。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嗱，佢仲有讲一样嘢，你又要分析嘅。讲到李旺阳，佢就话大陆啲嘢咧。你啲人就唔好理啊，河水不犯井水啦，即系一国两制啦。第二啊，讲到话香港咁多嘢我都理唔掂，如果香港有啲咁嘅嘢咧，我就飞身扑出嚟。嗱、啊，呢、這个批佢啊，香港有好多唔公道嘅嘢啊，嗰日咁样，喂警察啊，喂我好似灭火筒咁大嗰啲胡椒喷雾系咁肥人啊，唔见你郑耀堂走出嚟，佢几时有走过出嚟嘅咧？香港有啲唔公道嘅嘢，几时有走过出嚟讲嘅咧？如果涉及到政府执政。啊，冇噶，即系话俾你听，兜巴冚佢啦。林旭华，你 唔好讲第二份，讲我哋工人嗰份啊。 喂， 梁振英选竞选期间啊，工联会都冇向梁振英提到话呢、這个提高呢、這个最低工资嘅水平，同埋咧标准工时啊定。 喂，回归前啊，九七年啊，最后一届立法局啊，系通过咗集体谈判， 嗯、 通过咗最低工资嘅，当年。佢哋工联会啊，喺呢个林立会嗰度推翻咗佢啊，咁啊讲乜嘢啫？即系呢个郑耀堂出嚟讲嘢咧，系嘥时间嘅，明唔明？即系个问题就我哋话俾人听呢个人系咩人啊嘛？即系等于琴日你有冇睇电视啊？林一华有 冇？ 冇睇呢个城市论坛 哦，嗰个 喺香港点睇啊？ 我知即系你冇睇我问 你 啫， 好精彩 啫，你要睇下老师啊， 我知个老师嘅嘴脸咪好差咯，拍晒台闹学生真系，唉， 拍台闹。 我睇报纸有报道吓， 啊，个僆仔叻啊，呢个学文思潮嗰个叻啊，啲论坛咧就大家平等嘅， 系互相尊重啊， 互相要尊重。你唔好以为好似课喺课室咁兜个粉刷掟嘅，呢系两样嘢嚟嘅，大佬啊。喂，嗰、那个咩人嚟？嗰、那个系， 嗰、那个系， 嗰、那个有可能会参选立法会嘅一个老师 都系噶啦。但系佢琴日又唔认嘅，即系个僆仔话佢，即系参选佢话，即系我都喺度，我都话唔系，唔知我话我系。 咁督爆咗个嬲啦嘛，真系， 咪输硬噶，咪佢一定输噶啦，呢、這个就唔使讲噶啦。即系佢，喂呢班友。就出嚟抽水嘅啫，教协边个救嚟啊？佢选教 啊，教协 Q 仔又系唔睇报纸， 哦系系， 佢真系选教协，咁咪选咩啫？ 咁佢对 选手指啊？ 佢对手都唔系好强啫，冯伟话。 咁唔紧要啊，佢有教协支持啊嘛。 系 啊，教协垄断咗嗰个功能组别噶嘛。啊，咁所以啊，张文光唔系可以。啊！阴点边个做咯？张文光佢阴点你，你都点噶？ 唔得唔得 啊！你唔得啊！如果佢狠啊， 即系佢唔会阴点， 佢唔会阴点你，你唔好话唔得，即系佢阴点你一样选到噶。 佢唔系司徒华，佢唔系司徒华， 唔系啊！教协背书你咪选到咯。啊， 冇咧就咁简单啫嘛。咁、那个教师琴日就真系好肉酸噶啦，即系比较唔够人讲，就拍台啊，拍台闹人。啊！喂，啲咩先生？你 叫做中学教师叫吴美兰啊？ 唔系，你搞错， 搞嗰、那个好人嚟噶。 好人，你搞错 喂，嗰、那个有冇捞啊？ 系嘛？ 嗰、那个叫咩？ 嗰、那个本来喺名校教书噶，教咗十年书，就因为上次啊，曾荫权落区啊嘛，系咪曾荫权啊？佢就话就总之咧，就宣传呢个政改嘅。 唔系佢，佢都话我哋即系我哋要一人一票选特首， 一人一票选特首咯，系咯。 而家冇得升职嘅，好似转咗去 做咗十年， 就因为批评嗰个国民教育手册系嘛？ 唔系，都系当年佢争取一人一票选特首啊！ 嗯， 佢举个牌出嚟喺学校， 嗯 ，OK， 人哋落去呢个名校嗰度演讲，佢就举个牌出嚟啊！你知唔知啊？咁佢而家冇得捞啊！而家 ，OK， 而家冇得唔系冇得捞，佢喺嗰个校教咗十年啊，咁啊 冇 人哋嗰啲教两三年嗰啲啊升级。佢冇得升，咁我而家走咗教啲少数族裔啦。呢、這个就好人嚟嘅。另外一个叫咩名字啊？ 融和教育啊？ 啊？ 副主席嘅余以华， 余以华国民小先锋副主席。 唔好乱噏嘢啊！嗱，你听下点噏啊？ 冇啊，冇啊。 啊，佢就系话咧拍台闹啲学生，即系唔够啲学生镬讲啊！啲学生而家好叻嘅，嗰班细路仔。喂，呢个 国民思潮召集人叫黄之锋啊！ 喂，佢真系离谱嘅，真系佢点会无端端会临尾啊？佢临尾香嘅，知唔知啊？佢临尾拍台， 佢早段都冇乜嘢嘅。早段我琴日睇翻晒，早段都 OK 嘅，有文有路。但系最尾嗰段咧，就唔知无端端，因为个细路咧就系督爆咗佢系呢个代表呢、這个 话选 教联咧，即系出嚟选啊嘛， 忍无可忍啊！ 佢即刻发晒火啦，即系可能俾人踢爆咗，发晒火就闹个学生 啊！ 喂，咁呢啲人系唔系即系？误人子弟， 咪道行唔够咯，即系训练唔系几好啲，训练唔够真系。 唔系误人子弟，因为平时咧喺课室度咧， 作威作福噶 嘛，佢就可以作威作福。但系琴日落到去城市论坛，俾啲学生系咁玩咧，啊，佢就顶唔顺啦。 咁佢教开啲左派学校，即系嗰啲绝对服从噶嘛，又中意讲乜都得噶啦，系嘛？ 嗱咁啊。梁振英今日咧晏昼咧就三点钟系嘛？ 系啊，去立法会 咗立法会有一个半钟头嘅啊呢、這个辩论嘅呢个唔系辩论呢个第一次咧 答问大会， 今届立法会最后一次答问大会，亦都系新任特首第一次落去立法会嘅答问大会嘅。嗱、好简单嘅，今日一定咧大家要咧啊 洗耳恭听 睇电视，唔系啊，你睇下嗰班建制派 系。 点样护航啊？点样护航啊？第一， 仲有睇佢有冇攞手巾仔出嚟。 第一咧就好简单嘅，因为点解咧？大约得十个人左右可以闻到嘢嘅啫。一般嚟讲咧，民主派嗰啲议员咧，因为勇于发问啊，个 quota 用晒噶啦，所以咧个主席咧嗱，主席通常规矩系点嘅咧？就系咧嗱，佢就有个名单嘅六十个议员，边个喺呢个答问大会度问咗几多次？就佢通常咧，俾嗰啲問得少嗰個咧，就問先嘅。如果你舉咗手嘅話，但我覺得呢樣有啲唔公道。 咁啊，霍振廷其實有機會係問， 咪就係呢啲人 啦。霍振廷啊，你個寶啲咪即係得問啦。 嗱，個問題有啲唔公道嘅，點解唔公道咧？因為啲上次問嗰個特首咧係曾蔭權， 係， 所以我覺得咧，今次立法會咧，嗱啲立法會議員應該去見阿曾玉成， 係， 今次應該由頭嚟過， 啊， 大家都係零開始， 嗯， 因為梁振英嚟啊嘛。嗱，所以我哋而家揾个立法会员问下啦。 咁曾玉成，你又咁你 揾民主党嘅阿辉哥， 可能又放水啦。 揾民主党嘅李华明啊，因为佢系民主党嘅党团主席嘅、啊。咁啊， 系咪应该抽下签？ 唔系可能啊，边个？唔系可能啊，你知啊，阿曾玉成好公道噶嘛。即系佢可能 唔系抽签啊，即系我讲你规矩系点？即系而家我哋就要求啊，曾玉成咧公道啲。就唔好用嗰个规矩，因为嗰个规矩系唔啱。因为过去嗰四次答问大会咧，系问阿曾荫权噶嘛？ 呢个新特首， 呢个新特首嘛，应该零开始啊嘛？呢、這个应该嗱，咁我哋咪揾李华明问下咯，揾翻啲党团嗰啲人问下咯。啊，可以问啊边个都得。 咁呢个又会唔会违反咗呢个议会入边嘅议事规则啊？ 冇啊，冇啊，可以问，可以唔系都话呢个系唔同嘅性质啦。呢次系嗱、第一呢次系加料， 系 呢次唔系常规嗰四次 嘅，冇嘅，以前 答问大会。第二咧，佢系新任嘅特首，嗱、公公道道咧就应该俾人咧啊由头开始嘅。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特首梁振英下午会到立法会，在上任之后首次出席答问大会，简介政纲以及接受议员的质询。预料议员会将要求他交代大宅僭建的事件。梁振英昨日落区的时候再就大宅僭建问题公开致歉，他承认犯下严重疏忽，但不涉及隐瞒或者诚信的问题。臨時被召回日本的駐華大使丹羽裕一郎今日会返回中国。外相袁葉光一郎昨日听取丹羽汇报中国对日政策，他要求丹羽返回北京之后向中国转达不要再使两国关系恶化的信息。袁葉在会面之后说，对于尖角諸島，即是中方所称钓鱼岛的国有化问题，他已经指示丹羽准确传达日本的想法，指尖角諸島是日本固有领土，属于日本国内的问题，日中之间并没有领土纠纷。共同社就说，中国船只接连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东京政府的做法是要制约持强硬姿态的北京政府。日本九州连日暴雨增加至到26人死亡，6人仍然失踪，超过24万人受灾。气象厅说，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每小时100毫米，引致洪水泛滥和山泥倾泻。福冈县纽州市两条河流缺堤，洪水淹浸部分地区，其后逐渐退却。自卫队协助清理泥石阻塞了的道路，又用直升机运送粮食到灾区。美国德克萨斯州遭受雷击，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休斯敦北部地区，多名踢紧足球的人在一棵树下避雨，突然之间受到雷击，一人当场死亡，两人受伤送院，当中一人在医院证实不治。报道又说，休斯敦连日暴雨，部分街道水浸，交通受阻，一些房屋受损，不少地区停电。体育消息，女子足球世青杯下月在日本举行。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向有份参赛的北韩代表团职球员发放签证。日本自06年10月北韩核试之后，除了特殊情况之下，原则上禁止北韩人入境。估计今次北韩代表团约有100人，会是近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豁免批准入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7月16号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啊8:03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只系排翻到汽车会啫。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现时两边都系正常噶。咁至于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系啦，7月中啊嘛，正式放暑假噶啦，现时车龙冇咁早出现噶吓，只系排翻到郊野广场噶咋。咁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差唔到桥面。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呢分钟系去到一个欣怡花园噶。乜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啫。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亦都系。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呢边有啲车龙噶，排翻到和斜村嗰边噶。系啦，嗱，学生哥正式放暑假啦，咁啊要参加多啲暑期活动啦。吓、啊，想学人参加论坛接触啊呢个社会啊都好噶，可以同啲拍台老师，谈下呢个国民教育啊。哎，我仲以为嗰位余老师系做法官嘅添啊，下下都拍台凶啲学生哥，真系凶到人惊啊！好彩嗰位学生哥够醒目啊，真系叻仔嚟噶！嗱，呢啲咪国民教育嘅典范咯，系嘛？嗱，唔好怒气啊，同揸车一样噶，慢慢嚟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香港泳队一共有四名女将取得伦敦奥运入场券，包括欧海纯、邓颖恩、施杏如同埋韦汉娜。其中生于伦敦主场出战女子十公里游泳赛嘅邓颖恩，虽然担心一直在旁辅助佢嘅教练中原或者会因为泳队名额问题未能够随队，但系颖恩为咗激励自己挑战奖牌，特登喺左臂上面画上奥运五环。而佢奥运前会到内地同国家队一齐集训，积极备战人生第一次奥运会。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而家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仲有11日，比赛嘅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你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国情教育在香港闹得腾腾沸沸的时候，李旺阳的死因调查就在这个时间出炉。湖南杀人，湖南调查，李旺阳当然死得理所当然，延到今日才发表，只因为避了胡锦涛七一来港主礼，这个方言调查报告会刺激起香港人的良知，怕会做出乜嘢示威行动对胡锦涛造成尴尬。中共睇唔起李旺阳案，始终将佢留喺省级层面，力求不出湖南，中央唔出手，死因唔会水落石出。正如香港有土共话斋，中国每日有咁多人死得不明不白，我哋又关心得几多？中共处理问题永远与民对立，考虑嘅都系应付权宜，对一条人命唔关心，对生命唔尊重，然后喺香港推行国情教育，话俾我哋下一代知，中共一党专政系进步、无私、团结嘅。孔子话：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仓廪实，冇被收，然后行教化，人民就信任政府。子贡跟住问：三者不能并存，宁愿唔要边样先呢？孔子答：去兵，即系唔要军备。子贡再问：逼不得已，唔要多个，又边样呢？孔子答：去食，自古皆有史，民无信不立。先去军备，再去粮食，民无食必死。但系无信则群不立，散患乱斗，终于亦会相继沦亡，同归于尽。所以孔子的意思，人民保持有信，一时无食终可解决，但若果全国上下去信以争食，必致全国纷乱。今日的中国就是无信，政府失信于人民，所以全国散患乱斗，外强中干。晚清名臣曾国藩话：国贫不足患，为民心散患，则为患甚大。他对晚清局势的叹息，亦是今日关心国运的中国人内心叹息。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依一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咧还李旺阳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09， 八点零九分啊 ！Q 仔翻翻去呢个大展台啦，系 继续讲故事。 嗱，有单嘢咧就好严重嘅。嗱，我哋而家揾紧咧有关方面回应嘅，就是、九巴咧啊，就走去呃政府。嗱，九巴点样呃政府法咧？嗱，佢有间全资拥有嘅公司嘅，叫龙运巴士。啊，龙运巴士咧。我都唔知系咩公司嚟嘅，林毓华你有冇坐过龙运巴士啲巴士啊？ 龙运巴士系呢、這个好似系离岛嗰啲噶嘛，系嘛？ 唔系嘅，龙运巴士我唔知，你唔知就唔好乱噏啦。总之龙运巴士咧 较早前咧就要续个专利牌照、专营牌照咧，就要续十年嘅。咁佢同政府申请嗰阵时咧，就会话佢由去年即系2011年开始咧，五年内啊，即系到2015年咧，就会更换100部新嘅巴士。咁所以咧，政府咧就俾佢续牌啦。咁另外，政府系用好多钱咧改善呢啲巴士嗰啲污染嘅，知唔知啊？政府用咗几多钱公帑嘅，知唔知？用咗5亿5千万啊，就帮呢啲巴士减排嘅。好啦，讲翻龙运巴士啦，嗱咁佢就话咧喺五年内咧会更新100部新嘅巴士，啊就将嗰啲旧嘅巴士咧攞咗边，你知唔知啊？林英华 卖俾左手卖俾右手啊嘛，系嘛？ 将佢卖俾新鸿基啊，即系卖俾呢个九巴。 系 喂，佢将佢卖俾九巴，九巴就攞啲车咧就爱嚟喺市区度行走啊。喂，咁啊呢个咪即系摆明系欺骗 啊？ 喂，呢个好严重嘅呢个。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嗰啲车系咪仲系优良嘅咧？ 梗唔系啦， 安全嘅咧，系咪环保嘅咧？ 就系唔环保啊，喷黑烟啊，林英华 啊， 即系佢呃政府话续牌嗰阵时咧。就话咧，我哋龙运巴士咧就会喺五年内咧换晒嗰100架巴士，换嗰啲环保巴士，跟住咧就将淘汰咗啲巴士咧就交俾自己个老板，即系九巴。喂，咁然后九巴攞嚟做咩咧？唔系攞去劏，九巴攞去随街行，啊就边几条线咧？啊就市区嗰啲线，你知唔知啊？啊！咁你话系咪摆明呃咧？林彪话 摆明呃，咁有冇话唔准卖过去隔篱？ 42C、104、2号啊，呢啲全部咧都系喺市区行走嘅，就喺度污染紧个环境。嗱，有知情人士就话咧，九巴同埋龙运嘅专营权咧，虽然有规定，公司喺购买新巴士嘅时候咧，尽量采用最环保嘅型号。但就冇禁巴士公司买二手巴士嘅，即系你正话问个问题，答咗你啦。变相咧就令到啲巴士公司有机可乘，就可以买入啲旧车嚟营运。嗰阵时咧就谂住巴士公司肯买新巴士，但等于淘汰啲旧巴士，谂唔到咧系左手交右手。咁啊而家咧牌又发咗啦，咁啊落去唔何，咁啊市民就只有咧继续咧啊就俾佢喷黑烟，就咁简单啦。啊！咁你话系咪呃咧？又话 系咪？ 咁仲唔系呃？系乜嘢咧？啊！你个原意就话你淘汰啲旧巴士嘛？点解淘汰旧巴士咧？咁样话，唔系叫你买啲新巴士翻嚟啊？就等啲顾客、等啲乘客坐得舒舒服服噶嘛？就主要政府嘅目的咧，就一路一路淘汰呢啲唔环保嘅巴士啊嘛。咁但系唔系，佢就呃咗政府牌之后咧，就将啲巴士咧。啊！就卖俾自己个老豆，啊个仔卖俾个老豆，老豆继续喺个市区行走。嗱、啊，咁摆明呃噶啦。嗱、啊，仲有一样 嘢。唔系嗱，如果龙运嘅牌照系应承要换嘅，咁佢咪换咯。咁佢咪系遵从咗呢个嘅系攞新牌照时候嘅要求啊嘛。咁唔通将嗰啲啊卖去印度啊？吓，卖大陆啊？唔通 系咯？系嘛？放咗佢咯。 吓， 喂，就系咁简单。林彪话你认为冇问题嘅啫，你认为？ 啊。 你认为冇问题啊？ 唔系，我系话啲监管部门啊冇料到啊，你明唔明啊？你又俾啲生意人咧系搵到个空子咯，搵到个空隙咯。 呢啲叫官商勾结 啊！又官商 勾结。你以为啲官蠢嘅？ 哦， 阿林都话， 我又运输处，你估好叻噶啫？我以为。 你以为啲官蠢嘅？ 啊， 呢啲咪叫官商勾结咯？只眼开只眼闭咯，呢啲咪叫做啊？喂，摆明咧就夹埋一齐呃。喂，我都话以前啊，我唔系讲而家啊，未有 ICAC 之前咧，喂。大家可以闩埋门，坐低食饮杯茶，食个包。以前就唔兴饮红酒嘅，啊饮真系坐低啊饮杯茶，食个包嘅啫，就倾掂数。啊，政府咧嗰啲贪官咧就帮佢度埋桥，就咁简单嘅啫嘛。嗱、啊，龙运巴士系咩咧？林英华就是、机场巴士啊，专咧系去机场噶。啊，你系少坐啦，梗系。啊，我哋啲听众话俾我哋听咧。龙运巴士就是机场巴士，咁啊买咗100架咧，就应承咗政府咧，喺五年里边咧，就将嗰啲烂、嗰啲旧巴士啊，即系啲喷黑烟唔环保嗰啲巴士咧，就全部咧更新。咁你更新嘅目的咧，就是希望减排啊嘛，就希望咧啊呢、這个 改善我哋嘅空气质素啊嘛。但系谂都谂唔到佢叻到咧，将呢啲巴士咧就左手交右手，就交翻俾佢老细。佢老细就系、是、九巴，九巴老细系边个？你知唔知啊？林毓华， 九巴老细咪西隆基啦， 咪西隆基咯。咁啊，继续咧就喺市区行走啊。咁如果市民认为呢样嘢可以接受嘅咧，咁我真系冇声出啦啊。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啊，听众咧啊，坐喺巴士嗰啲人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嗱，我哋而家揾紧九巴嘅发言人，又揾紧运输处，啊，再唔啱揾埋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啊，呢条友咧仲系做紧主席噶嘛，冇乜几多日啦，仲有10日，今日几多号啊？林毓华， 今日经系16号啦。 其实立法会就曲终人散噶，琴日都食咗呢个啊，即系食咗个咩啊？谢思燕系嘛？ 嗰、那个唔系，佢有个系有个蛋糕啊嘛，系嘛？有个 唔系喺立法会食饭啊，摆几围啊， 系咩？ 啊，梁振英嗰啲去唱歌啊， 咁巴闭， 想感受前程有乜嘢啊？啊，成班人去唱歌啊！嗱，我有一样好，我做咗4年立法会，我终于发现一样嘢啦，原来我未去过噶，我从来唔去呢啲饮饮食食嘅地方嘅，从来。喂，我费事见到嗰啲闲憎嗰啲面孔啊！你做咩去嚟做咩？我又唔明啦。嗱， 你系咪话俾我知，连啲通告都冇睇到噶系嘛？你？ 我唔去，我知啦去，我唔去，去嚟做咩？唔使钱食嘅，去到嗱唱歌，跟住咧就啊揽头揽颈，喂，呢啲好伪善嘅嘢嚟。 咁嗰啲系你嘅联谊嘅活动嚟噶嘛，系嘛？ 有冇好联谊啊？喂，明明嗰啲不知所谓嘅人，你同佢坐埋一齐都食唔落啦！你真系未食过饭咩？林毓华， 哇！你咁样讲，你咪连议会都唔使去， 议会去冇办法嗌交嘅啫，佢嗰度 啊 睇唔过眼走噶啦啊！嗱，我哋就揾嗰个咧，仲有几日啊，就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啊，郑家富啊，揾阿郑家富讲下点解可以啊咁样走法律啦都得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嘅睡眠不安嘅问题， 食滞嘅人就瞓得唔好噶啦， 而且啊，佢容易掹疹啊。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堂特约赞助播出。 Believe in our dream。 难忘时刻，同庆回归15周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林毓华，车辆排放呢个污染咧，系香港嘅污染嘅第二大嘅源头。嗱，柴油车嗱，嗰啲商业柴油车造成嘅空气污染咧，就最严重噶啦。路面经常出现巴士长城排污气咧，一直为人诟病。嗱，今日东方系咁样写噶。嗱，特区政府咧为咗减少车辆排废咧，近年咧因为用咗几多钱去资助呢啲机构啊，同埋车主啊换车同埋加装呢个减排装置。环保局啊，更加计划咧，出年啊，俾5億5千万，5億5千万，林毓华俾边个？你知唔知啊？ 巴士公司同有嗰啲，同埋啲系其他嗰啲营运商得噶，嗰啲系。 梗唔系啦，我哋资助三千几部专营巴士啊，加装选择性嘅催化还原器啊。喂，大佬啊，赚咁多钱一年，我哋仲要用5亿5千万去资助去改善，乜政府咪有权嘅咩？政府唔系有十大咩特区十大武器有张接凳，除咗接凳之外，仲系监管机构嚟噶嘛？点解要俾钱呢啲人咧？我成日都唔明嘅。嗱，巴士业内人士同埋啲巴士迷咧，将龙运卖俾九巴旧车咧，啊有个名嘅叫过档龙等啊， 龙等、啊。 由于车龄咧十几年，巴士行车表现同埋排放呢个废气咧，都受到关注嘅。环保团体健康空气行动就话咧，呢批龙等咧就欧盟二型嘅旧车，排放嘅悬浮粒子数目咧较欧盟四型同埋欧盟五型咧多咗十几倍，其实就应该即刻咧就唔俾喺街行噶啦。而家竟然由机场路线转到市区咧嚟污染环境咧，绝对系危害市民健康。咁啊，汽车业人士就话咧，九巴年年大赚大钱啊，应该尽量缩短车队平均年龄啊，个车龄就唔应该咧啊唯利是图。啊！将啲巴士咧用到最后一分一秒。嗱、啊，健康空气行动项目嘅经理啊陈方莹就话咧：，啊龙运咧对外宣称会买新巴士，咁啊搞到人哋以为咧啊啲巴士公司终于咧都肯负起社会责任啦，淘汰嗰啲十几年嘅旧巴，但实际上咧就卖左手交右手，咁啊做法咧完全系呃人。啊，跟住佢又话咧巴士公司咁做咧系误导市民同埋政府，就唔系正当嘅做法。希望九巴检讨咁讲，咁又话咧呢个欧盟二型嘅巴士排放标准咧，喺一氧化碳啊，同埋呢个氮气化物咧呢啲排放量咧，比而家新嗰啲欧盟五型嘅标准咧高出两三倍。就算咧装咗过滤去气啊，悬浮粒子嘅排放量咧仍然系超标嘅。嗱、啊，你话系咪摆明咧揿住抢咁问你？啊！喂，呢单嘢真系好唔掂喎！我哋揾到阿郑家富未啊，辉哥？辉哥啊，揾阿郑家富啊，顺便唔该你揾埋呢个啊环保团体健康空气行动嘅项目经理陈方莹讲下。嗱、啊，咁当然听众又可以打电话嚟倾啊。咁而家讲翻落区嗰啲嘢啦。嗱、啊，而家落完区噶啦，好似话呢个梁振英咧啊，同佢个班子咧就去匀咧全港十八区噶啦。 而家唔做 show 啦，好似话 结果系咩咧？结果 我次次都搞出大混乱，唉，真系搞乜鬼啊！真系咁同埋都唔系真诚去听人讲嘢，真系 全部都系做 show 噶。你好似林郑月娥话，你啲人走嚟搞乱档啊，搞乱档为咗选举。你呢啲落区咧，又系为咗选举。第一咧，梁振英咧，仍然咧呢、這个高佬以为自己喺度选举紧啊个选举工程咧，因为佢系一世人咧。最大嘅成就就个选举工程，啊踢走咗阿唐英年，咁而家日日俾人闹咧，喂，日日俾人闹，咁啊唯有怀缅过去，啊走去咧落区，啊听下啲掌声，点知俾你班友咧走嚟捣乱档，仲要搞到落荒而逃，其实真系好鬼冇面嘅。但系问题就系咧，你落区又为选举，你咪帮啲地区人士，帮工联会，帮民建联拉票。啊！你搞选举工程就得，人哋嚟捣乱档嗰啲所谓搞选举工程抽水就唔得啊！我想问下你点解啊？林耀华， 点解？ 即系有人有可以话人，又唔可以话自己，你明唔明？呢啲人系、 嗯， 即系林郑月娥就系咁嘅人嚟噶嘛？嗱，好简单嘅，佢又噏错嘢啦。嗱、啊，你撑阿麦齐哥冇所谓，我觉得佢哋已经我啊初就话。啊，100%信任麦齐光，到到廉记拉人嗰时咧就粒声唔出， 匿埋咗啦。 其实当时佢讲翻琴日讲啲嘢系冇问题嘅，就唔使匿埋嘅。好啦，到到人哋麦齐光拱阿麦齐光出嚟咧，突然间你有冇听到有人俾廉记拉咗之后，仲可以走去政府总部嗰度开记者招待会，帮你特区政府孭飞？好啦，麦齐光出嚟孭完飞啦，你林郑月娥出嚟卖口乖啦。喂，迟咗啦！如果做老友啊，系咁样样搭飞机啦，同你 第二样嘢，佢琴日讲错咗句嘢，好严重嘅。 嗯， 又睇你有咩身份啊嘛？你系， 嗯， 佢话我而家唔系百分之一百会检控麦齐光嘅。嗱，第一麦齐光咧就俾廉记拉咗，啊，通宵查问，啊，放咗出嚟，而家仲未曾落案检控，咁呢个系事实。 嗯， 但系人都可以讲话系噶，都未人检控。老实讲，就算检控咗，未人定罪。在普通法来讲呢，一日未定罪呢 都是无辜 的。都是无辜的。啊 嗯、 但是林郑月娥你作为政务司司长保安局局长呢就是你的范畴来的，保安就是。 嗯、 啊咁你就走出来话呢，啊不是百分之百检控佢的，喂你咁样讲嘢呢是有问题的，同个身份不符。我就不会话你呢，啊妨碍司法公正。但问题用你的身份咁样讲，话唔系百分之一百告啊麦齐光咧，就唔啱嘅。啊，呢唔系佢成日都系咁嘅。喂，即系咪当我自己而家系特区土皇帝咧？即系佢讲啲嘢就系事实嗱。仲有佢又揽啊阿 C Y 嘅啦， 啊， 就系特首咧，啊，就话特首咩咧？呢个咁嘅梁振英咧，啊，佢嗰个串检咧就严重疏忽，就唔涉及诚信。其实而家大家唔系讲紧串件嘅问题，而家大家讲紧系梁振英直到今日为止，啊有人就话佢一阵去立法会，啊个答问大会嗰度会交代啊， 佢串 件嘅问题啊，但系问题就话到今日为止，佢仲系未曾清楚交代嘛，仲系唔敢够胆承认责任啊嘛，喂咁嘅问题就系诚信问题啊嘛，啊咁你林郑月娥仲喺度。啊揽住佢做咩咧？ 但系呢个 C Y 仲离谱啊嘛吓，咁啊喺呢个系又系话报章引述政府消息人士啊，咁即系佢代嗰啲马仔讲噶啦。咁就话咧，因为政党而家已经提出咗选举嘅呈请，同埋呢个司法复核，咁亦都得到呢个法院嘅受理，咁啊经已咧，所以咧进入司法程序啊。咁于是乎咧。呢、这个梁振英咧就有需要维护香港法治嘅呢个核心价值，所以今日答问大会咧就唔会评论有关问题啊，咁样讲啊，预告咗话唔讲啦， 咁即系唔交代。 咁佢就走生跛都听到嘅，就系佢话系啊系严重疏忽啦，咁但系 冇涉及 到诚信咁样。C Y 自己都有讲， 佢自己讲嘅， 佢自己讲啊，系啊， 即系今日就唔会同你啲立法会员讲。 蔡你傻咁样就 啊 啊。 不过你而家梁振英都好大镬，同佢做嘢都好大镬噶啦。你睇到啊，嗱，去选举嗰阵时候就话将嗰个生果金 double 噶。咁而家有啲老人家就问啦，喂，你做咗咯？我啲钱喺边度嚟啊？咁跟住咧，就呢个张建宗走出嚟话，唔系咁简单嘅 double 嘅生果金，要起码用一年时间噶。咁但系梁振英琴日出嚟喝住啦，话会尽快啊，尽快。搞掂， 喂，咁你系咪佢同阿唐英年通过电话咧？经有人教路咧吓？ 咪张建宗出嚟咧，即刻要收口啦！你话同佢做伙计咧，第一个老细唔识嘢，出嚟开埋晒啲空头支票，咁啊跟住要啲伙计咧兑现，啲伙计又话喂唔得噶，要入咗钱先啦，都要，唔系话你攞咗 check 嚟就攞钱，你个户口未够钱噶，啊要时间噶。跟住我老细就喝你，我理得你啫，我话得就得噶啦。啊，尤其是涉及民生嘅嘢，有咩唔得先得噶？嗱，咁所以咧，啊啲市民咧，啊，琴日落区咧就闹佢缩沙嘅。啊， 冇啊！ 一个讲人讲地，你都半缩沙状态处于，我就好唔明白。你一个作为一个行政首长，都可以缩沙，可以讲个唔算数嘅，咁你叫下边你的司局长点样？点样向你学习呢？负责嘅局长同处长系公开否定，第一今年里面系咪可以俾到呢一个嘅生果金？究竟你讲嘅说话系咪唔算数？ 特惠生果金呢个问题呢，我自己一不断喺度主催，喺度呢系督促各个有关部门呢能够尽快落实，唔需要等到财政预算案，唔需要等到施政报告。所有呢啲政策，只要係市民關心嘅，我哋成熟一項，公布一項。 公布一項。 好係個人佢講嘢，佢真係佢講啲嘢咧，係啲粵語片啲粵語殘片對白嚟㗎。 喂，好多人唔明噏乜嘅，成熟一行，公布一行。啊，佢话佢主吹，我认为咧主吹啊，系吹水个吹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特首梁振英下午会到立法会，在上任之后首次出席答问大会，简介政纲以及接受议员的质询。预料议员将要求他交代大宅僭建的事件。梁振英昨日落区的时候再就大宅僭建问题公开致歉，承认犯下严重疏忽，但不涉及隐瞒或者诚信。日本九州连日暴雨增加至到26人死亡，6人仍然失踪，超过24万人受灾。气象厅话，当地最大降雨量达到每小时100毫米，引致洪水泛滥和山泥倾泻。福冈县柳州市两条河流缺堤，洪水淹浸部分地区，其后逐渐退却。自卫队协助清理泥石阻塞了的道路，又用直升机运送粮食到灾区。美国德克萨斯州遭受雷击，两个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休斯敦北部地区，多名踢足球的人正在一棵树下避雨，突然受到雷击，一人当场死亡，两个人受伤送院，当中一人在医院证实不治。报道又说，休斯敦连日暴雨，部分街道水浸，交通受阻，一些房屋受损，不少地区停电。体育消息，女子足球世青杯下个月在日本举行，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向有份参赛的北韩代表团职球员发放签证。日本自06年10月北韩核试之后，除了特殊情况之下，原则上禁止北韩人入境。估计今次北韩代表团约有100人，会是近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豁免批准入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排翻去新鸿基中心，睇埋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啊，哇，几远车龙噶，去到城市花园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暂时顶得顺。呢边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至于西隧向中环咧，龙尾见到啦，开始排队啦，去到出口位车多噶。喂，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啦。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啦，排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咁啊启德隧道过咧，现时去到佛光街噶。另外，东隧过翻香港方向，咁收费广场咧，亦都开始车多铺满一浸。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咧，现时有。龙尾啦，去到呢个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龙尾去到和斜村啊，全部要排队噶啦。系啦系啦 ，C Y 又出巡啦。嗱，其实今次咧秩序已经好咗好多啦，梗系啦，啲人就转移晒视线啦，去咗饮咖啡嗰班官员嗰度啊嘛。嗱，而且 C Y 又醒啦，一早已经有班婆婆半夜嚟排队啦。啊，边个安排咧？唔敢讲啦呢啲吓。总之系支持佢咁话啦。嗱，你嗰张空头支票啊，唔该真系兑现至好啦。什么加码生果金啊，特惠生果金啊，真系唔好一味抌啦吓！哎呀，你知你啦，讲下天下无敌噶嘛，做啊有心无力啦，唔该要改改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点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今日香港。 鹌鹑最怕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陪同特首梁振英落区，被问到六四游行和李旺洋事件，张炳良点头附和梁振英的意见，被传媒讥讽为鹌鹑。鹌鹑的肉和蛋是高级的食材，中国人最早知道它的好处。在《礼记》一书入面记载，春秋时代鹌鹑已经成为上大夫之礼，是宫廷宴一道上菜。不过鹌鹑的肉好食，外表就很难看，条尾又短又甩毛，成语春衣百结就是形容衣服又破又烂。而且鹌鹑极度细胆和怕死，所以又会用鹌鹑去讽刺内弱冇腰骨的人。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6，咁啊，通识啊介绍咗啊，大班成日都讲鹌鹑点解啊，知道啊？ 我早都知鹌鹑系乜噶啦，冇胆匪女咯。呢个老师咧，你又搞错咗啦，正话嗱，讲翻个老师啦，个老师叫咩名啊？啊，吴美兰啊，而家讲翻吴美兰先。吴美兰咧就系当日咧，我都要澄清嘅，佢就走去呢个圣罗萨书院。啊，即系圣坡 conference 啊，啊就系嗰度咧，就系唐英年去嗰度咧，佢就举牌，就一人一票选特首。 嗯， 琴日发烂渣嗰个咧，啊就叫余以华。 啊， 咁余以华咩东西咧？啊，佢系有工联会嘅背景嘅。 嗯， 咁琴日佢喺呢个城市论坛，嗱好多人冇睇嘅。啊！而家我哋可以重温一下，我哋都有个三杯喺度，睇下佢点样出丑法，点样拍台。嗱，如果睇埋条片咧，上去 YouTube 咧，你睇到个样咧好嚣嘅。佢拍完台之后咧，佢仲要笑嗰、那个啊小朋友，你知唔知啊？ 那个学文思潮嘅， 你话我去选，你话传言， 嗯、 我人喺度、啊，你问下我咁啊？你知唔知啊？好串嘅样，成个泼妇骂街咁。我就唔明佢点可以做老师嘅。如果佢做老师呢就误人子弟嘅。喂，啲老友记可唔可以上网话俾我听，上 Facebook 话俾我听呢，呢、這个老师系边间学校教书嘅啫。即系咁我可以，如果人问我就叫人唔好去嗰度读㗎嘛。 国民教育呢样嘢呢推俾学生系应该嘅。但系最重要就系个内容，我觉得就系冇偏颇。教育局将呢个国民教判俾一啲大学社福机构。 呢本咁多教材都系大学写噶，呢本教材都系大学。 人呢有好多种嘅。 教育局去推行国民教育科，佢用钱去搞啲咁洗脑咁偏颇，话中国共产党系进步无私团结嘅执政集团，呢个好有问题。余老师。有報道指出你有機會在9月參選教育界的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你必須交代立場。 那我想你看清楚先啦，如果我真的有報名的，你先跟我說啦，好不好、 大家在個論壇互相尊重， 不是拍台罵你，不過因為你將一些不是事實的， 我們停一停， 你說出來，你說有傳聞而已。 吳美蘭老師請發言， 就不要跟學生吵架啦。 啊，都不聽這個主持說我們停一停，真的啊。 唔系啊，问题就系话咧，你作为一个老师，对住一个中三学生，你使唔使恶死啊？使乜拍台？使乜力竭声嘶啊？喂，如果对住林毓华就话啫，啊，你使唔使咁样样啊？收尾加把口嗰个咧，就系、是、个好人嗰、那个林毓华，你就 系 乱噏嗰个，啊，嗰、那个良心教师， 啊，中国教师吴美兰， 吴美兰嚟嘅就话喂。停一停，唔该你，停一停啊！其实咧就冇效果喺度嘅。其实啲人咧摆啲嘢上 YouTube 咧，应该做埋二次创作咧。拍台嗰阵时咧，应该做翻啲拍台声嘅，因为大家听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嗱，再唔啱我哋做啊！我哋叫啲同事得闲做咗，我哋自己摆上 YouTube 啦。啊，拍台嗰下咧，一定要咁样拍一声先得噶嘛。啊，要大声啲咁样，啊咁样啪啪啪咁 梗系唔系啦，你都唔系做做呢个戏剧节目嘅吓，呢、這个电台嘅广播剧咧系有个方法去做呢啲效果声嘅， 攞啲鞋嚟拍咯， 唔系真系咁样拍嘅， 攞啲鞋嚟拍噶， 系 啊，所以呢个老师咧啊，喂，其实佢不如除对鞋出嚟拍，咪仲有效果？点解？喂，即系喺边间学校教书？有冇人知呢个老师喺边间学校教书？佢唔系喺培侨啊？唔系喺嗰啲咩劳工子弟学校教噶嘛？嗱，有人话俾我听啦，呢、這个余以华老师系道教联合会石围角小学香港小学常识科教师会主席、国民先锋副主席。哇，巴闭啦啩！嗱，大家听住啊，道教联合会石围角小学。嗱，所以如果有啲家长或者啲听众咧，有啲家长嘅子侄不幸喺呢间学校读嘅话，啊，余以华老师又教呢个通识嘅话咧，你翻嚟咧要帮嗰啲小朋友 debriefing 啊，要帮佢洗翻脑，俾人洗咗脑之后咧，翻嚟要再洗脑，啊，如果唔系咧就学坏噶啦，唉，喂，其实一个老师咁嘅样喺电视出现，喂，真系会丢架噶，帮啲老师。 定系翻学校佢又会有另一个嘴脸去兜翻咧，就话嗱，我就示范咗啲唔应该做嘅嘢啦，大家就唔好学啦， 就学咗林伯啲嘢啦，咁啊，大佬咁都噏得出，而家唔系啦，佢而家喂领工啊，喂你班细路啊学文思潮玩到话吴克俭啊， 我哋嘅教育局局长 鸡毛鸭血啊，玩到去喂。我帮你报咗仇啊！喂，不如揾到做副局长，或者揾到政治助理啦、啊。因为教育局环田而家都请紧人噶啦，好爱教书啊，真系唔系讲笑啊。我真系提议吴克俭咧，请阿余以华咧，起码俾个政治助理去做。啊，好过继续喺学校嗰度咧污染咗啲学生嗰啲脑袋啊！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林生嘅，早晨林生， 早晨啊，大班同埋阿玉华， 你好，老刘林，点啊？ 想讲即系呢个老师之前咧，阿大班即系有样嘢反映俾你听，我对你百分百信任嘅，但系真系希望波同马嗰度谂谂办法，我对你有信心嘅，即系唔似啲网上 唉阿哥啊，批评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呢度我有水先得噶， 我 就你啊，喂呢度就嚟执笠嘅，呢度就嚟大佬，你仲走去播马？ 唔系，即系我话我对你百分百。 你知马会俾钱噶，播马嘢哦。啊！你啲马迷又唔同马会讲下，点解要人哋帮你播马要俾钱先得噶？ 系啊，呢个我都明， 即系咧，播奥运都要俾钱噶嘛，系咪？但系播马就梗系唔使俾亿声啦，大都要俾噶嘛。第二样嘢冇广告嘛，我够想咯，系咪？嗱、不过我乘机讲两句啦。有啲人就话：喂，咁你不如删咗嗰个大同台，唔好播啲小碎最最逐锐节目，都系冇广告冇钱赚噶。嗱，我哋如果 DBC 咧可以做到一啲社会服务嘅嘢咧，我哋一定会做嘅。啊，所以有时都要唔可以咁样讲嘅，啱啱啊？ 即系一样话一样，即系要平衡噶呢样嘢。 系，因为播马嗱，我解释俾你听点解，因为播马有双台播，有呢、這个电视播，但系少数族裔嘅节目咧。香港电台作为一个公营机构，佢唔去做，我哋做咗服务香港嗰啲少数族裔咧，我哋当仁不让嘅，所以有两个唔同。嗱，当香港电台做个少数族裔台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唔做噶啦。 系， 你明唔明啊？呢个我就系填补咗个社会嘅空隙嘅咋。 系， 你明唔明啊？如果但马唔播，佢仍然有商台播啊嘛，系咪？ 嗯。 嗱，商台有钱蚀啊嘛，我哋冇啊嘛。 OK， 喂，咁啊想讲翻琴日即系城市论坛嗰个老师即系嗰个态度啦，即系我觉得。 喂，你睇咗真系好兴啊，真系。 我觉得点叫为人师表咧？我想问一下，即系你自己讲啲说话完全又冇 point， 即系黄之锋人哋中三学生技巧同埋说话上面啲理据都比你强，亦都讲得好清晰嘅。你完全单方面就系得个护航两个字， 亦都唔夠講，最後去到拍台， 你知唔知點解咧？嗱，我解釋俾你聽啊，我就專做分析，因為我嘅訓練咧做工程師，工程師就一定要分析嘅，對症下藥嘅啦。我話俾你點解咧？佢因為咧喺個城市論壇嗰度全程咧都俾學民思潮嗰個後生仔玩殘咗佢。 係啊， 咁佢到最尾咧，即係佢已經忍無可忍，啱啱講到去選立法會。佢就话佢全民去选立法会，咪有个位俾佢入咯，咪即刻发烂渣咯。即系其实就表现咗佢咧，忍咗好耐噶啦，佢都有即系忍到尾咧。嗱，我 hold 到个位啦，嗱，佢道行唔够高就呢度啦。佢唔好拍台，唔好成，佢可以同个小朋友讲嗱，学生，我同你讲一句啦，有时听到啲嘢咧，唔好以耳代目。啊！我个人坐喺度，你其实可以问我，阿老师你系咪选立法会啊？咁啊好过话一口咬定我选立法会。嗱、啊，咁样讲咧，佢就会攞倒翻转头，起码唔会失分，你明唔明啊？但系因为佢忍无可忍咧，佢下意识出卖咗佢啊！佢就一个咁嘅人啊，发烂渣咯，即系佢成场咧系好尴尬，你知唔知啊？佢受压，俾啲后生仔讲到佢冇得讲啊嘛。 系啊，同埋，即系你要明白就系话，我哋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好差嘅态度，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日后系选嘅，咁你如何面对你教紧嘅学生咧？因为你而家喺个公众场合讲埋啲咁样 嘅，我冇紧要嘅，去学阿梁振英咁讲咯，好容易啊！我嗰日话，我嗰日你嗰日去呢个城市论坛嗰日，我 系 冇谂住选噶。不过我就俾你激发咗我去选啫嘛 ，所以好惨嘅，即系如果而家即系好在即系有话吴美兰老师嗰种咁样政治老师咯，即系佢琴日讲得好清楚，真系要有良心嘅教师先至可以抗拒用嗰种嘅教材去教德中及国民教育咯。 咁佢喺间名校教咗十年，咁而家都要走啦。好，不过佢走去服务啲弱势社群系啱嘅，我梗系支持佢啦，啱唔啱啊？好啊，多谢你啊，老林啊。 不过咧，最唔能成立嗰个，我都系觉得系最同埋最差嘅解释嚟嘅，就话，呢个唔系唯一嘅一个嘅系教学嘅材料，或者呢个系指南咁啊，呢个就离谱呢个真系。咁你政府俾钱佢做噶嘛？啊，千拣万拣拣咗一个咁样嘅系教育机构吓。 1872111喺广告之后咧，我哋继续咧接听听众嘅电话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嗱，佢呢个名咧叫做汤伟柏，咁啊人称阿柏。 透过贸发局啦，咁佢一个几好嘅平台俾我哋设计师嘅，因为我哋系一间好蚊型嘅公司，对于我哋嚟讲就卖咗我哋收钱，卖咗你收钱就系最好，同埋就可以俾到唔同国家人啦，睇下我哋香港人嘅设计师嘅作品咁样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喺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DBC 短信，宝典发射站。 数码声音广播嘅七个主要山头发射站已经完成。电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增加宝典发射站，以减低地势和建筑物遮挡的影响。电台正筹建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以完善发射网络。 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包括慈云山宝典发射站，完成之后可以改善港岛北及九龙半岛的接收。 另外，在石澳郊野公园布甸乍山的宝典发射站就可以改善柴湾、鲤鱼门、石澳和将军澳地区的接收。 而位于上水彩园村的宝典发射站在完工之后就可以改善上水及粉岭的接收范围。 第四个宝典发射站位于林村郊野公园，完成之后可以改善元朗和天水围的接收。 等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完工之后，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全港的79%的地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9，我哋电话系1872111。 1111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巴士公司同政府官商勾结。嗱，讲呢个官商勾结咧，未必一定系有利益收受，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就是、政府啊就要改善环境啊，改善我哋环境空气嘅质素。而我哋啲车咧，尤其啲柴油车咧，其中一个污染嘅严重嘅啊个源头。咁所以龙运巴士咧就有个啊来往机场嘅巴士专营权，喺申请续牌嘅时候咧就同政府承诺咗咧啊十喺五年内啊，由11年开始五年内咧啊会更新佢哋嗰100部巴士。 嗯， 咁啊做咗啊，的而且确政府俾咗牌佢，佢就做咗。不过啲旧巴士攞咗去边咧，就左手交右手卖咗俾佢自己个大佬。 嗯， 啊九巴。咁九巴攞啲巴士嚟做咩呢？就我哋行走市区。好啦，跟住呢哇，真係好鬼过瘾，你直情好似讲小说咁。跟住政府攞五亿几出嚟资助啲巴士公司呢啊，就改善呢啲咁嘅啊喷黑烟嘅巴士。 嗱，我諗你唔会反对政府去资助一啲嘅系交通嘅运输嘅。 我反对㗎。 你反对㗎？ 反对㗎。 咁其他嗰啲商营车都有落粉去。 反对㗎。 装嗰啲咩催化器㗎。 咪反对㗎。点解呢？嗱，你政府系监管嘅、立法嘅、執法嘅。好简单嘅啫。嗱，啲巴士公司赚大钱嗰啲就唔应该俾钱去㗎啦。你嗰啲小嗰啲小型嘅，即系嗰啲咩鸡记啊，嗰啲咁嘅单头车 或者你临咗怀要买车咧、就可以喺个税务嗰度作出优惠，就鼓励人换新车。 咁而家啲电动车啊，嗰啲系话经话免税噶啦， 唔系啊，你攞一架呢啲咁嘅污染嘅车仔换，咪俾翻钱你咯，帮补你咯，最好啊，呢个就最好嘅，但系大公司使乜你帮补啫？喂，年年赚紧亿亿声嘅，你仲要俾钱佢，有冇搞错啊？林一华，啊，你真系啊！ 但系你做监管都唔可以突然间一阵又话欧盟四型、欧盟五型咁，我点？ 唔系噶，冇办法噶，咁你要与时并进噶。咁啊，四型唔使淘汰嘅嗰度。咁啊，问题就话，咁你咪将我啲旧嗰啲，你咪换车咯，最好系换车噶啦。啊，你知唔知啊？一换车就最好噶啦。啊，大把地方，当然啦，我哋就唔应该输出呢、這个呢、啊、个污染嘅。但好多人就抢住买呢啲车嘅，外地、非洲啊，啲落后国家。但其实最好一样嘢就劏咗佢。真係劏咗佢就唔应该嘅。有咩可能呢？龙运已经卖咗45架啲巴士俾九巴㗎啦，已经。即係换一句话嚟讲，佢就将嗰100架旧巴士呢全部卖晒俾九巴。咁九巴就我哋行走市区，就周围喷黑烟。喂，冇天理嘅，啲直情係啊，即係典型嘅官商勾结啊。啊，政府容许咁样做呢，即係搵我哋笨。啊！仲要攞五亿几出嚟帮佢改善排污？喂，你有冇听过啲咁嘅嘢噶？林一华，你有冇听过？ 咁而家咪 你咪大开眼界咯！所以咧，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咧，啊，讲下呢啲啊，点样官商勾结啊？啊，喂，咁都得嘅问题。嗱、啊，有个叫黄婆婆嘅人咧，就写封信俾《星岛日报》嘅，咁《星岛》就登咗呢封信出嚟。佢就系特首梁先生竞选期间咧，曾经多次狠批旧政府集非成事，又话上咗场之后咧要纠正啲错误，俾咗市民咧啊好多希望。但上咗场之后咧，就令到我呢个老人家咧幻想破灭。啊，佢就话梁先生，啊，你啲政策仍然墨守成规，萧规随从随啊！啊，我就老人家，当然最关心老人政策问题。 嗯， 梁先生在竞选的时候推出的安老政策强调要强化退休生活保障，确保长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居。不过梁先生你上了台之后呢，就听了一些政党的意见，将高龄合资格拿生果金的长者可以领取特惠生果金分为三级制。咁呢个婆婆就话：我真系唔知阿梁生，你同你嘅团队嘅脑袋里边咧系想啲乜嘢？咁样做有咩好处？一来咧就造成长者嘅分化，二嚟咧就浪费人力同埋物力，连一啲实质嘅高龄生果金问题都搞到咁复杂化，仲讲咩其他安老服务咧？ 咁跟住呢个婆婆最后就话啦，基于工联会、民建联呢部分领导人，当你得到国家领导人同埋特区政府礼遇而沾沾自喜嘅时候，不过有一批老人呢，就系你哋建议嘅特惠生果金分级制之下嘅受害者。呢批老人大多数啊文化水平唔高，后生嗰时收入又唔多，喺那些年嘅日子里面呢，为咗一个信念，跟随咗有关单位参加咗一啲无法忘记、不会忘记但又被留下污名嘅事情。我諗我係讲緊六七暴动㗎啦。喂，呢批老人家呢所属嘅单位早已将佢哋遗忘，佢哋做咗沉默嘅一群。而呢一批人虽然生活困苦，但为咗仅有嘅尊严，佢哋挺到啊七十高龄先至攞生果金。但你哋建议呢嘅特惠生果金分级制呢，无疑喺佢身上撒盐，令到佢哋更加身心受创。唔通咁样要佢哋撕烂块面抛弃仅有嘅尊严去社署求乞咩？嗱，睇翻呢封信嘅内容咧，星岛又咁写嘅。佢就黄婆婆应该系一个左派嘅群众。信里边咧内容反映一个情况，就系、是、唔少支持梁振英嘅市民对佢嘅期望超越咗实际嘅政纲内容。例如呢个黄婆婆咧，以为梁振英选举期间提出嘅生果金加倍咧，系人人有份嘅。特首选举之后咧，唔少官员都认为啊，梁振英做期望管理，但系佢咧就继续出口述争取民望。到而家政策开始要落实啦，被提高咗嘅市民期望咧，就会开始质疑佢点解货不对版，甚至乎感到失望。就正如港人港地嘅政策，一般市民唔会仔细研究佢嘅政纲开列嘅条件，只会质疑佢政策系咪缩沙。如果新嘅政府未能够填补市民嘅期望同实际政策嘅差距咧，相信对民望会有一定嘅影响。不过呢样嘢咧，唐英年喺选举期间一早已经讲过噶啦，就话梁振英，你讲就天下无敌， 你做唔到啊你啊！ 你系做就有心无力，一系就无能为力。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黄小姐想讲下教育嘅，早晨，黄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郑先生同埋阿林先生， 你好啊，唔客气， 你好啊，我嘅。屋企啦，我好亲嘅人啦，咁就系教界嘅，咁亦都系一间好出名嘅名校教书，咁就六月尾嘅时候呢，就个学生一年班嘅啫，佢就走埋去同我嘅亲人讲，佢哋啊乜老师，你七月一号你去边啊，咁佢话我个女呢就问佢，咁你去边啊，咁佢话我上街七一游行啊，咁你为咩事要游行啊，咁佢话因呢个梁振英政府呢系冇诚信啊，咁问佢点解冇诚信，佢僭建啦，同埋佢嘅班子亦都系有僭建㗎，咁所以呢佢点管治我哋香港呢，咁跟住就话教改而家呢个国民教育，佢话同我哋洗脑啊，执啲唔好嘢入我哋个脑度啊，咁我哋问就问佢啦，我女问佢，咁系执啲乜嘢入你个脑度啊，他说就是跟我们要洗脑啦，讲中国几咁强大，几咁好，几咁好，但是那些六四那些他又不提喎，咁。即是嗱，这些呢我自己觉得呢，就你们不用怎么去搞国民教育的啦。你这么小的一年班六岁他都懂跟你讲这些这么真实的东 西。 你怎么洗都没用咯，你浪费钱还有夹硬搞到现在就天怒人怨。老师有老师的怨，学生有学生的怨。为什么你对这个教育，为什么他说现在罗范招芬入了来，李国章入了来，是他以前搞到这样的嘛。这国民教育是 他做出来的，是那个罗范招芬的嘛。是。即是你这时候仔他这么小个，当然是他家长灌输给他的。 是。 所以呢 最反映咗一样嘢呢，家教係最紧要 嘅。好紧要。 即係要喺屋企教啲小朋友灌输啲知识俾佢哋囉。所以睇 六岁呢能够讲出呢样嘢真係唔简单喎，真係。 嗱，黄之锋呢我觉得佢读中四。佢都可以做出，你寫几年几个星期前佢上有线电视星期日嗰个节目，佢对住杨耀宗都唔識讲，都唔識讲啊，佢博到佢都唔識讲。吴克廉即系好感激呢个家长培训到一个黄之锋出嚟咯，同埋呢班学问思潮嘅细路仔咁挺身而出去，佢而家搞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呢、這个诶诶、 我睇报纸咧，呢两个小朋友有独立思考嘅， 真系好嘢噶。 即系佢屋企人咧都唔系，即系可能嗱，我睇报纸啊，就话都唔系咁支持佢哋嘅谂法嘅，所以好叻噶啲小朋友都。 即系佢自己坚持咧，有自己嘅立场，就算父母反对都好，佢都要走出嚟。即系要帮呢、這个所谓国民教育，要俾我哋呢个社会咧，就要知道呢个系唔好嘅嘢嚟嘅，因为呢啲系良心嚟噶，郑生同林生。 唔系我哋最紧要咧，我哋其实最紧要啲年青人，因为年青人咧下一代就系我哋嘅未来嚟噶嘛，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特首梁振英下午会到立法会，在上任之后首次出席答问大会，简介政纲以及接受议员质询，预料议员将要求他交代大宅僭建的事件。梁振英昨日落区的时候再就大宅僭建问题公开致歉，他承认犯下严重疏忽，但不涉及隐瞒或者诚信。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据报因为患病被解除所有职务。南韩传媒引述北韩官方通讯社指，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昨日举行政治局会议，由于李英浩患有疾病，会议决定解除他所有职务，包括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以及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位。有南韩分析指，北韩内部可能出现权力斗争，李英浩因此被赶下台，亦不排除他可能被指在领袖金正恩掌握军权上发挥的作用不够。临时被召回日本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今日会返回中国，外相原叶光一郎昨日听取丹羽汇报中国对日的政策，他要求丹羽返回北京之后向中国转达不要再使两国关系恶化的讯息。原叶在会面之后说，对于尖角诸岛，即是中方所称钓鱼岛的国有化问题，他已经指示丹羽准确传达日本的想法，指尖角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属于日本国内的问题，日中之间并没有领土纠纷。共同社就说，中国船只接连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东京政府的做法是要制约持强硬姿态的北京政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寻求连任是想为国民带来希望，包括令中产家庭重拾美好的生活，并确保可以继续落实自己厘定的政策。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接受专访回顾任内的感受，他承认自己低估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将政治凌驾于解决问题之上。他又说，上任以来在工作上最困扰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气氛，以便反映民众的心声。奥巴马又提到，在各州拉票的时候品尝到一些美食，但之后总是没有办法再回味，加上自己已经50岁，不习惯睡生宝床，对自己背部亦不是太好。波兰北部和西部天气反常，受到龙卷风吹袭，造成一名男子死亡，10人受伤。当局说，龙卷风范围约800至1000米，波及森林、国家公园以及旅游胜地，夷平超过400公顷林木，电缆和100多间房屋亦损毁，多条道路封闭以便清理，路轨布满树木和碎片，多班火车要改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早晨啊，分工时间去到早上嘅九点零三分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两个坏车报告送俾大家噶吓，咁啊，呈祥道向观塘方向近呢个明爱医院啊，快线有部坏车，龙尾喺后边嘅蝴蝶谷。另外一个位置啊，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呢个浪翠园快线噶吓，车龙排翻去边咧？去到呢个海员训练学校，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走翻出嚟市区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位，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都几远噶，排翻到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就和富中心，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唔错。暂时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路到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已经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另外西隧向中环亦有车龙噶，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九龙区嘅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左手交右手，呢分钟啊排翻去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另外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学园街，仲有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车多噶。另外将军路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下排下，已经去到呢个电话机楼噶。好，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出九龙咧就瑞丰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去到呢个赛马会体艺中学噶，系啦，古惑嘅巴士公司啊掩眼法啦，未续呢个专营权咧就乜都登，好啦，续咗专营权咧，将啲旧车左手交右手，调咗去市区行驶，哎呀，唔怪得知啦，而家出到街乌烟瘴气咁啦，真系，呢个都算数啦，最多唔呼吸咋，阿通啊最担心咩咧？嗰啲老爷车去晒市区啊，分分钟多咗坏车造成挤塞噶嘛，最惨就系佢哋全部差唔多要劏噶啦，哇，仲喺市区。好危险啫，啊冇办法啦，一个系官商勾结嘅好例子啊嘛，系咪啊？好啦好啦，唔好怒气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最后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争分数之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今届咧，我哋电子书及电子学习资源专区咧，就系位于我哋会展大会堂嘅前厅嘅。展品啊，包括系电子书啦、电子书阅读器啦，同埋网上学习平台嘅。咁啊，展区咧就将设立啊未来阅读体验区。咁啊，透过面容辨识嘅人工智能技术咧，就透视读者嘅喜好，然后咧就推介相关嘅书籍俾佢哋嘅。 第23届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举行，门票成人25蚊，小童10蚊，三岁以下或者65岁以上免费入场。查询请电18306688，或者即刻上书展网站 hkbookfair.com 啦。 大家真风松之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07。咁我哋新闻前咧，听咗阿黄女士嘅电话。咁佢家人咧就系教育界嘅。咁佢复述嘅一位六岁啊小一嘅同学嗰啲系啊讲嗰啲论据咧，就真系唔系普通小朋友咧能够系表达到嘅，真系啊。 呢个家教咧就叫做。我哋而家电话旁边一位听众系张小姐。 张小姐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我第一次打电话同你倾偈嘅， 系 啊， 我买咗好多部收音机都坏咗， 唔会坏噶，坏可以攞嚟换噶，有坏包换啊！ 我而家大三部噶啦，买咗， 唔好啊，你冇理由坏嘅，攞嚟俾我哋啊，好啦，我哋同你 换 翻 电池，有冇插好电吓？ 哦，咁样， 你有坏包换嘅，唔使担心，你攞嚟我哋数码讲得噶啦。 哦，咁啊，我。是啊，我广东话唔系太过流利， 唔紧要， 唔 识听 清楚吓。 不过咧，嗱，我咧就真系受过啊国民教育嘅人，我就50-60年代咧系受过中国共产党嘅国民教育。 嗯， 佢教我哋嘅书本系读咩嘅咧？我话俾你听，吓、 地千两千就不以貌的动迁。天大地大就不以党的恩情大。你想想。受的教育现在出了来啦，后卫军现在都出了来啦，啊，毒奶粉啦，啊，毒油啊，啊，毒菜啊，乜都出来的啦。你想想这些教育几坏啊，对这些人啊。 嗯。 是吧，爹亲爹娘都冇毛泽东咁清，你想想这些事是怎样教人啊。 嗰啲系文革嗰阵时啲教育嚟嘅， 唔系话俾你听啊！文革嗰时嘅教育，一切，唉，总之咧，我哋咧嗰时嘅教育咧，全部都系高等嘅教育嚟嘅，知唔知？ 嗯，文革啊冇教育添，都唔使翻学，大家都搞斗争啫嘛，吓，啊，嗯。 但系咧嗱，而家呢个国民教育呢本中国模式呢本书，我哋系竭力反对。 嗯 嗯嗯嗯，系嘛，即系教坏人。 嗯， 好，唔系，我谂好多人都唔会同意佢哋讲嗰啲嘢噶啦，啊， 啊，但系我哋打电话咧，上电台咧，而家你开咗电台咧，我哋先有偈倾嘅咋， 唔紧要。 我话俾你听，你打开出香港电台咧，过去官方电台嚟噶啦，几有筛选嘅，你知唔知啊？你听到你唔同意见嘅人咧，喺打入， 哦，我哋冇所谓嘅，我哋最紧要你打入嚟咧，你咩意见都可以打入嚟，我哋平台开放嘅，闹我哋就得，最紧要唔好打个电话嚟冚个电话就得噶啦。咁啊，张律小姐，多谢你支持啊，继续听啦。如果你心机坏咗，攞翻嚟啦吓。啊，咁啊，下一位听众咧就系曾老师嘅，早晨，曾老师。 曾老师，早晨。 系啊，早晨。 早晨啊 ，Miss， 哎呀，你好 ，Miss 曾啊，系。 咁我琴日咧就其实系睇新闻，就见到嗰个老师咁失仪咁样拍台闹个学生咧，我先夜晚睇翻成个城市论坛嗰个重播嘅。咁我就觉得咧睇完之后咧就好欣赏、好开心咧。其实有嗰个黄之锋嗰个中四嗰个同学， 系 真系觉得咧而家啲细路仔咧，我自己见到嘅细路仔咧，其实越唔系。越嚟越少啊！我真系冇见过一个咧中四嘅同学咧可以咁咁有条理去 send 佢嗰个论点啊！因为琴日咧我睇晒成个城市论坛嘅过程咧，其实四个嘉宾里边咧系得佢一个咧系有好充足嘅预备，同埋咧佢嗰个情绪控制咧，佢根本系好平和嘅，根本系个老师自己喺度发神经嘅。 唔系，佢就丢晒架噶啦，佢就 啊，即系我 佢态度啊，仲有佢嗰个态度系好嚣张。 系啊，我觉得好羞耻啊！即系小学老师咧，不嬲俾人嘅印象已经系霸道啊，话晒事啊，中意讲乜就讲乜，所以你见到啲小朋友咧，个个翻屋企都系咧，小学同学咧，个个都系老师话乜乜乜啦，屋企讲乜都冇用嘅，全部都老师话。所以而家咧好可怕，头先咧阿大班你讲到讲咗嗰间道教唔知乜乜乜学校咧，我谂真系啲家长试下揾下有冇第二间学校可以转校啦。 希望得佢一个老师系咁啦。 咁但系佢掌管紧，你听唔到佢咩常识科嘅 即系主席啊， 系啊， 唔知乜嘢。咁佢当然都唔系一个普通嘅卒仔啦。咁佢背后有啲咩组织又唔知道啦。咁第一呢个就系讲 呢个可能系学校嘅党委书记嚟嘅， 系咁嗰个黄同学嘅表现咧，真系我觉得系好开心。咁我希望佢真系继续努力读书啦。香港咧，你读好书咧，你就有机会可以将你嘅才能咧，贡献到个社会咯。讲嘢好有条理， 好有条理嘅，系有条不解嘅，系啊。多谢电话 ，Mr. 张啊， 系 啊，系点啊？ 就头先咧，嗰个黄女士咧就讲咗嗰个小朋友嘅点样叻啦，咁最后就讲啦，大家结论就系其实咧，即系家教好重要啦咁。咁但系咧，我真系好想讲一个 point， 其实屋企嘅教育咧系应该配合学校，就唔系同学校抗衡。 系啊，咁样令到小朋友会有矛盾嘅， 即系冇理由系 有冲突嘅，系啊， 冇理由学校教咗一样嘢，跟住屋企就隔栏， 屋企要帮佢解读。翻学校咧就俾人洗脑，翻到屋企边要解读咧，小朋友无所适从嘅，你觉得啱嘅？ 系你嘅吓， 系多谢你啊， 唔该晒你。 所以我哋一定要正视学校嘅教育，尤其是国民教育。嗱，呢个余以华老师咧就系道教联合会石围国小学香港小学常识科教师会嘅主席，国民小先锋嘅副主席啊。而家我听到个电话，电话旁边咧可以听到陈太嘅早晨。 陈太你好，陈太 系啊系啊。其实我啱咧就系因为呢个国民教育嗰个 咩小先锋副主席呢，咁我就上网呢睇咗嗰间学校啊，咁佢有个制服团体啊，咁佢就係嗰个香港道教联合会原联合会原原学院陈吕松德纪念学校，佢俾出嚟啲相片好好得人驚㗎，佢係直情係拎刀拎槍嚟教小朋友，小朋友嚟有操㗎。咁我諗起即係等於非洲嗰啲咪搵啲十歲八歲咗去打仗嗰啲，其實分別唔大㗎喎，個意義一樣㗎喎，只不過佢哋唔需要實戰上戰場咗喎、 即係你睇咗佢呢就軍訓嚟嘅。 啊，總之學嗱，我睇到佢啲相片啦，女仔都拎槍嘅。 即是木槍嚟嘅，係咪 嗰啲應該係假槍啦，但係好真㗎啦。 木槍 木做嘅，膠做嘅應該就。 咁係有冇藍紅領巾㗎？ 睇睇先啦，紅領巾冇，係軍服。 軍服。 迷彩軍服。 哦，即係一個幾即係制服部隊嚟嘅，制服嘅團體嚟嘅。 係啊，你哋上網有，佢擺得好清楚嘅。 哇，睇下會有人 有 冇參加過。 都要即係檢查下、檢視下呢、這個嗰、那個。呢、這个咁嘅训练啱唔啱？用刀用枪， 咁咪制服团体咯，咁咪当系一种 军 训咯。 但制服团体好多用刀用枪嚟到训练噶嘛，系咪？呢个其实系，其实呢个其实我哋唔知啫。其实洗脑教育一早已经开始咗啦， 系嘛？我哋大惊小怪啫， 系啊。只不过而家佢真正摆明居马，整本书出嚟啫嘛。其实开始咗噶啦，但系最恐怖就系喺小学嗰度做啊嘛。 嗯， 好啊， 你小学生最容易被洗脑噶嘛。 好，我哋关注一下呢样嘢啦。如果有啲听众有参与过啲组织嘅，或者喺呢啲学校读嘅，可以打电话嚟啊，讲清楚咁啊，即系我哋一般人嘅睇法。啊！啲外人睇法系咪有啲唔公道咧？咁都得噶，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1872111。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嘅睡眠不安嘅问题， 食滞嘅人就瞓得唔好噶啦， 而且就容易掹疹啊。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预防中暑，要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活动。如果要在户外活动或工作，最好戴阔边帽，着浅色通爽的衣物，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要充分饮水，但要避免饮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如果不舒服，好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热线2833-01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14分，咁啊听咗几位家长电话吓。 今日咧，梁振英咧就会去呢个立法会出席咧，佢上任以嚟嘅第一次答问大会，亦都系呢一届立法会咧啊，曲终人散啊，临别秋波嗱。咁啊，梁振英上咗台啊，呢十几日咧。其实呢大家都质疑佢诚信嘅。其实你讲緊嗰啲咩串剑啊，讲緊所有嘅嘢呢，其实都係一句讲晒，就係话究竟梁振英信唔信得过。嗱，咁今日呢喺明报呢，浸会大学嘅政治同埋国际关系嘅啊副教授陈家洛呢就写咗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就点样对付一个唔诚实嘅政府。我睇过呢篇嘢之后咧，我觉得咧值得大家参考嘅。 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陈家洛今日喺明报咧写篇文章，标题系如何对付不诚实嘅政府。 咁佢引述咗咧美国一位犹太裔嘅心理学及行为经济学教授丹艾瑞里嘅新书咧，去研究啊，由心理学去睇下日常生活细节嘅观察，为我哋剖析点解不诚实嘅人，因为要顾及个人同埋社会道德嘅规范，总得想办法去表现出咧系诚实嘅自我形象。嗱，呢个系人类性格嘅特点。咁根据呢个丹艾瑞里嘅呢本书里面分析咧，就提醒咗大家，即使每人咧都只系有时有少少不诚实，但系加起嚟咧对社会整体损失同埋代价就未必系大家可以接受得到噶。而陈家洛就认为，要持续做到导人向善嘅效果，当中确立知情权同埋保护历史真相嘅制度建设系刻不容缓。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咧就以一句好直率嘅金句咧，就系见诸于世，就系话若果你唔可以说服佢哋，咁就要尝试鱼目混珠。咁呢个嘅说话咧，就俾世界各地嘅政治领袖一个启发，就系点样设法令唔接受自己嘅人无所适从，减低佢哋造成嘅威胁同埋阻力。其实咧，只不过系一种博懵求自保，企图蒙混过关，同时又要表现得大义凛然嘅做法。另外，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呢，亦都曾经就住啊，佢点样去试图掩饰佢同实习生莱温斯基嘅暧昧关系嘅时候咧，就讲过一句说话，就话我冇同呢个女人发生过性行为。咁陈家洛话咧，唔知道啊，系咪与近年兴起嘅 politics is all talk 呢种个歪理有关？香港终于发现咗杜鲁门克林顿式说话嘅技巧，甚至出现泛滥至到不能够自拔嘅情况。据报道，新一届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表示，七一游行有很多市民参与，反映香港市民要变的诉求，期望政府可以改变以往的作风，多做一些急市民所急的事。 昨天那么多人上街，其实呢是反映到亦证明到梁先生一直以来呢所提出的香港是需要改变。昨天那么多人出来呢提出不同的诉求，就是代表这个求变的声音。 较早前立法会调查特首梁振英涉嫌在西九比赛中有利益冲突的报告，就指梁振英在比赛当中作了不正确的利益申报，委员会对此表示遗憾。不过梁振英自己就指报告是还他清白。这 个调查报告证实在担任西九赤的比赛评审委员过程当中没有涉及任何的利益输送或者个人的诚信问题。这个调查报告呢是还了一个清白的。 咁跟住陈家洛咧，又引述电影《铁娘子戏》里边咧一啲出自戴卓尔夫人嘅金句，佢认为呢啲说话咧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噶。咁包括边几句金句咧？包括就系有，其实要么我哋守护原则，要么我哋什么也不是。另外就系话，在以前从政嘅理由系要尝试为人民做啲事，今日从政嘅理由系要争取名气。仲有就系注意你嘅思想，因为思想会成为说话。要注意你的说话，因为说话会成为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因为行为会成为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因为习惯会成为你的性格。更加要注意你的性格，因为会决定你的命运。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将来。陈家禄又说，有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改变的，这个就是三月的特首选举根本就是又一次的不公平、不自由，而今次更加是不文明的。以为对上意有准确认识的论者都会好心劝告香港的市民和1200名选委要学习面对现实，动作多多都不会影响到大局，试图重新启动特首选举或者叫梁振英落台都是无谓的，都是白费心机的，因为北京是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的。文章说，讲老实话，拥抱专制的政客所指的稳定和谐是一种制造信民的心战手段，与此同时，抗争举动本身亦都仍然未有为整体社会制度的转变带来真正的契机。咁又为乜嘢系驱使咗40万市民毫无计划咁去参与咗一个群众运动，唔介意喺炎热潮湿嘅7月1号出席游行呢？佢哋系为咗支持政府、拥护梁振英政府啊，亦或系表达不满同埋对香港嘅焦虑呢？点解有超过10万嘅人加入联署为李旺洋讨回公道呢？正因为我们的思想会影响香港的将来，正因为人们要求的是一个民主、文明、廉洁奉公的管治制度，追求真相的人不可能接受一个不问是非、只求效忠的管治集团。 坚持将道理讲清楚，特立独行的才有本事将方言帝国击倒。同样，我们应该将破坏了的制度修补，更加应该立法保障我们的知情权，保护事实和历史真相的法律规定。有了资讯自由法和档案法，这些制度建设将会大大方便我们监察当权者，克制他们滥权说谎的劣根性，也都令问责制度更加完善。若果指论即时回报，在现阶段这个想法或者不会是最令人雀跃的，但是就是真真正正是香港和中国大陆所需要的，也正是方言政权的黑星。 不停车大炮，一个大炮去冚另外一个大炮呢，其实就好鬼大镬嘅，因为讲讲下之后呢就唔记得咗呢究竟讲緊咩大炮。 麻木咗。 咪一个冚一个，你根本都唔记得咗边个打边个。所以就好大镬嘅，尤其是你车大炮呢，有时呢你讲一啲嘢呢，你分开唔同嘅啊，即係同唔同人讲唔同嘅嘢，讲讲下你唔记得咗同边个讲过乜。譬如林毓华有日走嚟问我啊， 特水啊， 买你话喂，你有冇去过新加坡啊？咁我话唉，我去过廿次啦， 系 啊，新加坡边度我都识噶啦。咁跟住啊 Q 仔走嚟问我有冇去过新加坡啊？唉，新加坡我都住过添啦，你想问我啊？我喺度住咗几年啦。咁跟住另外一个嚟问，喺新加坡，我企本嚟喺新加坡嚟噶，我新加坡人嚟噶，咁搞搞下你都唔记得新加坡同你有咩关系？因为你唔记得咗噶，咁我去过几十次啊，因为喺度住过啊，因为我系嗰度啲人咧，咁你明唔明？你搞搞下都搞到乱晒龙嘅。 咁但系咧回避咗个问题，最终都系想留埋。喂，咁你咁对李光耀之政，对一个咁独裁嘅，系一个咁样嘅吓，系城市好发达啊，咁你有咩意见？ 嗱，有个同有个听众咧就摆咗张相上我哋个 Facebook 嘅，大家可以睇下嘅，有个 NDD 咧就将呢个国民小先锋啊！嗱，呢个国民小先锋咧，就系琴日嗰个老师咧，佢就做呢个副主席嘅， 系 有个叫大事培训啊！喂，真系着晒军服嘅，着啲迷彩军服， 会唔会系嗰时候咧？咪又系阿董太咪搞一啲嘅系暑期嘅时候有一啲嘅系男生，后嚟女生都去参加嗰个系去系啊，成个军训啊嘛？ 唔系嘅呢个， 唔系嗰个啊， 同大陆嗰啲唔同，呢个唔系黄埔嗰啲嚟嘅，呢个直情喺香港嚟嘅，啊。摆张相上去噶，嗱着啲迷彩制服，就揸住支 AK 四廿七啦。嗱，我就唔系武器专家啦，但系嗰只机关枪肯定 AK 四廿七啦，咁唔会揸美国佬美帝啲机关枪噶嘛。啊，戴红色嘅啊，即系嗰啲斜帽吓、啊，喂，贝雷帽嗰啲叫做啊。 法国嘅吓， 哇，好巴闭嘅真系，真系好犀利嘅，唔系讲笑吓死人嘅真系。咁点解要受军训咧，小朋友啊？ 咁要接受上级嘅指嘅命令啊嘛，军训系军令如山啊嘛， 其实就训练你服从， 系啦，乜都唔好问， 主要就训练服从， 你系唔需要质问噶。 哦，咁嘅样，咁有冇钱收嘅唔知 道？有冇人又讲钱？ 有冇人去过呢啲就训嘅？或者我哋听众 系 啊，即系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下你经验啊，你可以啊，即系驳斥我哋或者驳斥啲网友。 系 喂，究竟？呢个 先 系陈 太话叫制服团体吓、啊， 我话制服团体，咁、你就 陈太咁讲， 唔好将佢咧即系抹黑啊，咁有冇人参加过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 一般嚟讲，我哋制服团体都系讲呢个系童军啊，吓、啊、呢、這个系 好多嘅，而家有好多有 辅助空军都有， 乜都有，空军都有噶。 空军啊 ，cadet 啊， 啊乜嘢都有啊，香港好多制服团体嘅，有民安队，啊。有好多嘢小朋友可以参加嘅、不过呢个呢就叫做国民小先锋、国民大师培训个副主席呢就琴日拍台个老师啦、啊就咁简单嘅咁、有人参加过呢可以打电话嚟 ,1872111, 我好想我哋讲俾我哋听 我哋分享一下、 究竟系咩东西嚟呢系。嗱咁啊梁振英啦三点钟落区。嗱、啊，唔系三点咪落区啊？ 两点半啊！头先我见到新闻话两点半去啲立法会议， 唔系三点，平时系三点钟嘅呢个答 问大会。可能 个 直播提早啲系嘛？ 嗱、答问大会咧就应该系今日下昼两点半咧、啊就我两点半真系。 两点半啊，系 啊，我睇到睇到呢。 因为一直以嚟都系三点钟，今日特别啲两点半。 可能系咪谂住加了半个钟啊？ 嗱、啊，唔系个半钟啊，讲明系嗱、特首咧今日咧就第一次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 啊，相信咧串建啊同埋政府各种负面消息咧，就会被呢个议员啊穷追猛打嘅焦点嚟嘅。 嗯， 嗱咁啊，嗰度今日下昼两点半啦，啊，咁啊泛民议员咧已经咪瞄准新政府诚信问题发爆嘅，啊，咁而梁振英琴日连续第三个礼拜落区。再度被市民追问去住所串检嘅事件咧，佢又话咧系佢嘅严重疏忽，唔涉及诚信，会喺适当嘅时候一次过交代。咁究竟今日喺立法会呢、這个答问大会系咪一个适当嘅时候，同埋系咪一个适当嘅场面呢？ 唉，对 CY 嘅团队嚟讲，一定唔系咯。啊，一早已经系事先张啊，就话呢件事咧就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啦。咁啊，既然香港咁重视呢个法治嘅核心价值咧，咁啊，梗系唔方便倾啦。 嗱，我哋一阵九点半之后咧，翻嚟咧，我哋继续倾呢个问题啦。如果你系立法会议员， 啊， 或者你想啲立法会议员 问啲咩咧？ 问啲问咩问题？可以啊，摆上我哋 Facebook 就得， 嗯， 啊，打电话嚟啊，问又得。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话，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着力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李克强在湖北考察的时候话，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既有下行的压力，亦有增长的动力，但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以及要增强信心，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亦要做好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据报因为患病被解除所有职务。南韩传媒引述北韩官方通讯社指，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昨日举行政治局会议，由于李英浩患有疾病，会议决定解除他所有职务，包括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以及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位。有南韩分析指，北韩内部可能出现权力斗争，李英浩因此被赶下台，亦不排除他可能被指在领袖金正恩掌握军权上发挥的作用不够。体育消息，英超劲旅曼联公布访华的名单，新加盟的日本国脚乡村真司、里奥费迪南、史高斯、卡域克以及圣传会离队的贝碧托夫榜上有名。刚刚参加完欧洲国家杯的朗尼、韦碧克、菲尔宗斯、迪基亚以及代表英国出战奥运的老将杰斯就不在名单之内。红魔鬼下个星期三会在上海面对有杜奥巴以及安力卡坐镇的上海申花。港股开市无奈，最新的走势是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19232点，是升139点，国企指数现在最新是报紧9304点，是升紧67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3%，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过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睇翻港岛区先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拍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拍住税务大楼嘅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唔经唔觉已经几远噶，去到城市花园啊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管道出口位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至于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下排。 排去到呢个顺德中心㗎。好揽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啊。龙尾就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去果栏㗎，睇埋加士居道去返油麻地方㗎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呢，呢分钟去到学园街㗎。仲有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比较车多。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呢，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分钟暂时回复正常嗰隻㗎。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亦都短返啲㗎啦，只系去到新城市广场啫。系啦，讲开呢个国民教育，哎呀，市民边位家长同埋学生哥唔撒手领头啦吓？琴日 CY 出巡 show 啊，其实都系教育嘅一种嚟噶。佢其实咧就用心良苦，同我哋重温下好多儿童故事啦。嗱，好似有国王的新衣啦，啊，仲有木偶奇遇记咁啦。系啦系啦，长毛哥嗰个道具啊，好鬼马噶。CY 个鼻咧会变长噶吓。嗱，冇错，做人最紧要唔好车大跑，个鼻又会变长噶。咁啊，揸车点啊？最好就唔好瞌眼瞓啦，系嘛？应该话最紧要唔好瞌眼瞓至真啊。好啦好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香港有个火焰山，香港连续几日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香港最热的地方是哪里呢？答案是打鼓岭，可以形容为香港火焰山，因为打鼓岭位于新界北部中央，四面环山，属平原的地方，吸热亦都是最快，气温普遍比市区高三度。天文台亦在打鼓岭设立监测站，专门收集新界区的天气数据的。但是亦由于打鼓岭最接近大陆，冬天受到北方季候风影响，所以打鼓岭除了最热亦都是最冻的。在1985年和2009年分别录得 0.8 以及零下4度最低的气温。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啦， 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啊，梁家杰嘅，早晨啦， 早晨， 家杰。 喂，想问下你今日呢个梁振英好似系两点半去答问大会啊？ 系啊，两点半。 以前系三点嘅，点解而家提早咗咧？ 咩话？ 一般答问大会好似系三点钟嘅系嘛？ 唔系嘅，我谂今日佢因为放晏昼食晏咧，咁啊两点半翻嚟，咁因为争取时间啫。 因为有样嘢我想提议你哋，我唔知道主席点做咧。过去咧答问大会咧，就根据啲议员喺个答问大会度问咗几多次， 系啊， 越问得少嗰啲咧，就越有机会发问噶嘛。 系啊， 但系你哋会唔会同阿主席争取下咧？趁而家仲未迟咧，因为今次系是加料的答问大会呢，同埋以前嗰四次系问阿曾荫权㗎嘛。 系。 今次系问阿梁振英，咁变咗唔同咗嘛。 我哋呢就喺上即系上个再上个星期五嘅内务委员会呢，就已经讨论过呢个问题。不过大部分嘅同事呢就认为应该累积，继续累积。咁所以就冇啦，冇办法啦，因为已经讨论过啦。 大部分即系讲大部分，即系包括啲保皇党。 咁啊系啊。 咁即系佢哋系最少问嘢噶，咁即系今日就梗系俾佢哋霸晒噶啦。 会霸咗一部分噶，因为而家我睇嗰个出咗嗰个发问次数咧，就应该有七八位嘅议员咧，只系问过三次嘅啫。咁譬如我就问咗五次，咁啊几乎绝缘噶啦，今日。咁就但好在就我哋仲有另外四位议员啦，公民党，咁佢哋就问咗四次，咁而大部分议员都係问咗四次，咁所以我諗我哋起码都问到一条嘅。 咁咪弊囉，咪就係、是、喂，其实呢样嘢唔係几公道，因为你以前嗰啲答问大会就唔係真係咁权㗎嘛。咁你唔可以计埋落嚟呢度累积落嚟㗎嘛，啱唔啱啊？ 唔紧要啦，集体决定咗啦，冇办法啦。 我想搵你去走去同主席争取下都唔得。 係啊，争取过㗎啦。 多谢你啊。 多谢。 咁啊，喂，阿梁家杰啊，喂，想问你，如果有机会俾你问，你问咩 咧？我谂首选咧就一定系梁振英自己作为 團隊最大負資產的誠信問題㗎啦。咁呢就但係呢佢就尋日開始放風㗎嘛，今日有啲報紙都賣咗就話佢呢就唔搭僭建㗎嘛。 嗯， 咁唔搭僭建呢個絕對係藉口嚟㗎啫，我覺得。因為你冇任何法庭程序呢係會阻撓一個人呢係說出真相同埋事實嘅。 係。 咁同埋呢而家你又唔係話講啲嘢出嚟要影響你同何俊仁嗰單官司。啊，你唔係話靠你講嘅嘢呢去影響法庭嘅判決㗎嘛。你冇咁嘅。 都冇去法庭㗎，而家邊有司法，只不過係屋宇署對付佢㗎嘛。 係，咁唔係佢尋日放風似乎就係話因為何俊仁告緊佢。 哦，嗰個司法程序咁乜都唔使答㗎喎其實。 哦，咁總之佢就僭建就嗱，我希望佢唔會真係咁樣做啦，因為呢個係佢即係立法會呢一屆啊，最後嘅機會同埋平台噶啦。如果我係佢咧，就一定要把呢個機會盡量挽回市民對佢嗰種誠信嘅質疑嗰度影響咗信心啊。咁因為如果佢真係唔搞咧，唔用呢個機會咧去挽回翻信心咧。我觉得佢真系举步难行嘅、哦。 我谂你对佢，你对佢都几好啊，仲有啲期望啊，又醒佢啊。不过唔担心，佢唔会听你噏嘅。 我都觉得佢唔会。 好啦，多谢你啊，家杰啊。 多谢多谢。 唉，咁啊，嗱，唔俾人问僭建，咁即系乜都唔使问啦。 咁啊，麦齐光又唔使问啦。 嗱，咁啊，今日咧就《文汇报》咧用好大嘅篇幅， 系 啊，就系、是、咧。啊！就话边个边个边个有 单止啊！ 大 公报有 啊！大公报， 大公报又有头版， 文汇都有啊！ 文汇咧，文汇仲系通版添啊！一个揸住咧，文汇 咁啊，就话啲民主派啲人咧、啊，就集体僭建， 系 咁啊！其中包括王承志、何俊仁、李卓仁、梁耀忠、陶谨申、李永达、 汤家华都有份啊！ 汤家华、张国柱 啊！陈伟耀有啦，冯检基都有，真系 有啲僭建咧就讲个禅棚嘅啫， 有啲 讲个 写字楼嘅， 有啲讲骑楼，有啲讲天台屋。其实僭建呢个问题咧，香港咧就好普遍嘅，有80万个僭建，差唔多咧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咁而家咧啲人就话，咁点解你针对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点解针对阿梁振英咧咁？啊、甚至乎呢个吹水我山埋门、啊、同啲传媒高层吹水、啊、有记者打嚟问我、啊、就话呢喂吹水我山埋门、啊、就话你大班有僭建咁、你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有咩资格批评梁振英呢第一、啊、我就唔系做特首第二我从来冇唔承认过我有僭建OK， 咁所以个问题就话咧，我就唔系梁振英，所以你吹水我，如果有嘢想讲咧， 打电话嚟， 你就唔好闩埋门，啊、又话啲人无的放矢 啊， 啊， 跟住有一样嘢咧，吹水我又话咧，啊有记者问佢，佢话电台啊有人话即系大班啦、啊，话你、啊揽啊麦齐光拍晒台啊同我老师，喂佢哋真系中意拍台噶、啊，话、如果边个喐啊麦齐光咧，佢就唔捞。咁跟住佢自己而家走出嚟讲呢话唔系100%告佢㗎喎。喂大佬啊唔该澄清下你有冇讲过啲嘢。唔系话嗰个影响有几大。如果有人咁样对你一个指控你作为一个特区嘅行政即系行政机关嘅 No.1, 政务司司长如果有人话你、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作为一个裸官、随时劈炮唔捞喂，呢个好严重嘅指责嚟嘅，你要出嚟澄清嘅，唔系就话诶啲人无的放矢嘅，我使乜理佢啫？喂，呢个系一个严重嘅指控嚟噶啦，欢迎你，我哋随时任何时间，你只要嚟 DBC 亲自嚟又得，啊打电话嚟又得，啊我哋随时奉陪，就唔使匿埋闩埋房门走去讲人，啊我话俾你呢样嘢咧就系不道德嘅，啊我就未惊过。我正正要驚你啫驚都未驚过话俾人吹水我啊所以呢啲人呢真係不知所谓嘅。讲返呢啲所谓反对派涉及集体僭建喂呢班友好简单第一佢冇从来冇出嚟唔承认过 ,ok? 第二个问题就话佢哋个老细就系选民。嗱，而家睇到嘅喺嚟紧嘅选举咧，佢哋啲僭建咧，一定系俾保皇党咧，我嚟做攻击佢哋嘅武器嘅。啊，即系僭建已经成为咧特区政府，就唔系嗰张接凳，你问我系特区政府第一武器，就用僭建咧，就我嚟打击异己。啊，就咁简单嘅啫，所以黄成志啊、何俊仁啊、李卓人啊、梁耀忠啊、张啊、李永达啊、张文光啊、陶谨申啊、陈伟业啊、汤家华、张国柱啊、冯检基咧，你哋随时要准备接招啊，就咁简单嘅啫。嗱、啊，僭建呢个问题咧，就其实系啊吹水我自己搞出嚟嘅。啊，佢就攞住呢样嘢咧，就爱嚟咧。啊！打击啊，唐英年嗱，咁、啊、点知咧？啊，开咗个Pandora box 咧、 嗯， 即系吉咗蜜蜂，斗啲蜜蜂飞晒出嚟咧，收唔到手嘅，吉人就吉到自己，唉！咁而家都唔知点收手。其实呢样嘢咧，僭建咧，直以嚟咧喺香港系存在嘅问题。以前屋宇署就好简单嘅政府嘅政策，就系话，如果你有僭建，第一涉唔涉及业权， 嗯、 第二有结构安唔安全。第三影唔影响到啊其他住客，如果唔系咧就会钉契嘅啫。嗱、啊，你点知吹水我就话唔系，啊又话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仲特别讲话咧呢个系知名人士， 唔系啊，讲咗人人平等先， 系咯，咪跟住讲嗰句， 跟住就唔系啦，知名人士咧就优先处理，喂呢啲叫做人人平等，跟住咧就话喺上一届啊曾荫权嘅政府嗰度咧。喺九月前咧，佢就会对啲村屋咧，啲丁屋咧采取行动嘅。喂，咪又系得个噏字，得个吹水两个字。跟住你而家特赦啲村屋、啲丁屋啊，只要你喺天台有半层天台屋咧、嗯，就可以申请豁免。咁呢啲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系吹水。 佢系宣传片都系讲话你登记咗， 喂，嗰啲系咪 迟啲去处理？ 咁系咪全香港都系先？咁点解港岛区唔系，九龙区唔系咧？ 啊！ 点解净系新界系咧？ 咁嗰啲叫新界啊嘛，嗰度系。 咪吹吹水。 新界嘅有啊，仲有啲特别嘅吓。黄系咪呢个刘黄发议员睇住啊嘛，系嘛啊？ 呢啲咪叫做欺善怕恶咯，不知所谓咯。我哋电话咧就系1872111啊。如果听众咧想打电话嚟咧啊，可以讨论下任何问题都得嘅。 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顶唔住，一定要听你哋。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派得噶啦。到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双高机，以超低价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 34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2012年立法会选举由7月18号至31号接受提名，获提名人士必须年满21岁，已登记为地方选区选民，并且符合选举法例的其他提名资格，为香港立即争取提名。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郑赤炎在今日信报他的文章就指出，僭建政治化，香港人将会成为输家。这篇文章的内容说，僭建本身是一个很单纯的法律问题，建筑有没有违法，有详细条文援引判断是否合法，而整个涉及僭建的法律，由土地、图则、用料、工程人员到员工入伙等等，都有一定的法律程序层层把关的。如果僭建问题呢，是跟着这一套法定程序处理，就不会节外生枝。如果将僭建问题留在法律层次处理的话，执法人员亦都能够升任。一旦叫执法人员面对很多的政治漩涡，咁遭到抹顶嘅机会就好高啦。 但是这个不但只无助解决前面问题，反而就会让某些人将问题无限上纲，既怀疑制度，亦都怀疑官僚，引来更多的揭发。当前面问题政治化之后，就会得出以下的现象。第一，就会带出群众运动。最早出现群众组织向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施压的，就是有人群起指责，说新界原居民享有特权，既要丁地又要僭建，要林郑立即要清拆新界原居民的僭建物。林郑面对不断尾随的反对群众，就夸下海口，誓言会依法办事，一反港英八年来的施政方针，就是以忍让的自由主义手段为主，这样就令到原居民愤然以对，也都群起反对。另外呢，市区的僭建案件同样众多，咁户主面对大规模嘅群众压力之余，为咗自保，亦都会自我串联反抗，有样学样。咁呢种群众运动式嘅政治化事件，将会系僭建问题嘅最大破坏力。第二个会引出嚟嘅问题咧，就系变成声讨人格。嗱，僭建问题本来咧系可以依法处理，政府亦都已经处理过无数个案，从来唔会将当事人嘅人格攞嚟发办。但近期出现嘅现象咧，就急转直下。大概是僭建者多数都有从政的身份，政敌当然见逢就插针，将僭建问题转为声讨僭建者的人格和诚信了。媒体更加如获新闻至宝，大事标题图文并茂，负责的官员也都在压力之下作出配合。新闻压力对当事者感到无法应付，失去方寸者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由于僭建而被人打成人格破产，这个又是不是恰当呢？据政府的粗略估计，涉嫌僭建者最保守都有80万宗之多，其中什么阶层的人或会逃离这此劫呢？富人、中产者、穷人、官员、立法会议员、行政长官、公务员、商人之家，总之80万宗僭建横扫全港，如果因此而否定他们的人格，那港人情何以堪呢？咁接住落去就係无休止嘅互相揭发同埋声讨啦。若果全因僭建而失去人格，不但不是僭建法律嘅原意，亦都并非係理性政治嘅作为。政治化係政治嘅负，请港人谨之慎之，否则到时冇赢家，香港人全部都係输家。 9:51啦，咁啊，梗系唔系互揭疮疤啦，真系啊，一路都系讲过往嘅做法系一个高度容忍嘅做法，一个自由嘅做法嘅。你如果系冇个安全嘅， 冇噶啦，而家我哋做打压工具噶啦，政治打压工具噶啦，啊，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远自美国嘅啊听众陈小姐嘅， 你好，陈小姐， 早晨。 你好啊，郑大丹同埋林主持。 你好，你好， 阿林伯， 你喺边一个州啊？ 喺加州啊。 加州， 加州而家朝头早嚟噶。 系啊，系啊， 系。唔系，而家夜晚黑6:00，6:00-7:00啦，系啦，系啦。 系啊，我想发表一下咧，即系我听过一个高人讲咧，关于讲大话咧，就系、是、当一个人去到至高无上嘅境界咧，就系、是。佢自己都信嗰个大话系真嘅，咁我觉得我觉得我哋个梁特首啊梁生咧就系、是，佢啊真系绝对可以做到至高无上嗰个境界咯， 系， 系啦， 最高境界。 咁佢系啊，而家最弊就系你除咗当系真之外咧，最惨就唔同嘅版本，唔同嘅版本咧你。唔记得咗嘅车人大炮好辛苦嘅，知唔知啊？其实车大炮嘅人系好辛苦嘅，知唔知啊？ 佢唔认错之外，佢系绝对承认系严重疏忽咯，佢都唔觉得系错。 咁啊就系咯，我哋而家针对佢嗰、那个即系唔系僭建嘅问题，而系佢从来唔承认咧，佢有僭建或者佢知道有僭建，佢而家就话疏忽原因咧，就因为十几年前嘅嘢唔记得噶啦。如果一个人十几年前自己间屋起过乜都唔记得咧，我就唔明白佢点可以做实特首嘅。其实我质疑佢就 系、是。系啊，同埋我觉得学文思潮嗰个黄之锋咧，真系好叻仔，同埋香港系有希望。 我话俾你，第日史丹福啊、哈佛嗰啲会收佢嘅。佢只要攞呢啲攞呢啲攞啲带俾你睇得㗎喇。 一个自我介绍嘅文章，写完之后即刻要请，即刻要留位俾佢啊。 多谢你电话。 好嘅，好。多谢小姐。 电话旁边有听众冯小姐嘅。 冯小姐。 早晨，冯小姐。 系你好啊。 系啊。 系 啊。 点啊？如果你见到啊特首，你会问乜嘢？ 其实我真系。 之前你未开台我 系 冇听嘅， 系、 嗯、咁然后咧，你开咗台之后，几大都要买部收音机听你之余咧，而家。朝早第一时间就系听你嗰个节目， 咁啊，仲有好多好嘢听噶，我哋 系啊，即系因为你咧，即系我觉得你系即系好深入研究噶， 嗯， 即系俾市民了解好多嘢， 咁 多 谢 你啊，系啊，但系有时净系睇报纸咧，你唔睇得咁多份噶嘛， 系啊，唔好客气啊，千祈系。 咁你好似比如嗰啲即系咩《方日报》啊，嗰啲即系差唔多系废废地噶啦，已经系。 唔系我哋出版自由香港 系。作为一个咧，正话嗰个正正讲啦吓，一个至高无上讲大话嘅人咧，去到咁嘅境界咧，佢根本系即系我而家发觉佢越嚟越疯狂，根本佢之前讲嘅嘢系乜嘢都唔记得噶啦，已经即系不断重复，佢又唔知道几时讲过啊，跟住再讲一句咧，咁佢冚翻自己嗰啲又唔知道。不过我就想咧，即系话诶，嗌啲议员今日咧执身佢嘅时候咧，希望佢哋嗌佢。唔好继续落区做数， 我唔做啦，佢做完噶啦。 我发觉你出咁多警力咧，应该嗰啲公婆啊，计翻佢条数到喺佢嗰啲心水嗰度靠出嚟。 咁啊，弊家伙 咁先对香港人先合理。咁你同埋净系你个班子咧，变咗而家全部讲大话成瘾，点算咧？ 嗯嗯， 做得今天嘅昨日今天嘅我打到昨日嘅我。咁你嗌香港啲人点有信心？ 佢啲伙计都好难同佢做嘢噶。 之中咧，我觉得咧，我唔觉得咧，我其实我对香港嗰个前途都唔系太过失望。我而家发觉咧，呢一班后生仔咧，系即系个个都好支持民主嘅，即系包括埋，虽然好似比如我啲仔啊嗰啲咧，都读中六啊、中七嗰啲，咁但系佢哋咧。都唔系话一面倒咁听你父母讲啊支持边啲边啲噶，佢哋都好有思想嘅，即系佢哋咧有时你讲咧唔系喎，佢哋其实都即系好中意嗰啲立场坚定嘅人嘅，即系并唔系中意呢啲咁样嘅墙头草，靠不断咁样取巧嚟得到嗰个政治嗰、那个嗰、那个潮路嘅。 系啦，我哋下一代有希望嘅，多谢你啊！ 有希望噶，系 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啊！ 好，咁啊，同埋有一个系喺外国报章都有个报道，都系花边新闻嚟咧，涉及梁振英，就话佢爸爸可能有两房家噶，系咁，所以咧而家喺内地咧，喺山东省咧，又系有人喺度争认，想又系点样先有光彩？哇！原来佢哋有一个后代咧，成为香港特首啊，咁样嘅。 系逢亲呢啲诶乡下出咗个猛人咧， 系啊系啊， 就好多人争住认噶嘛，即系咩啊 ？Facebook 个老细。娶咗个中国人嘅女仔，嗰个就话香港人，香港人咁，其实嗰个系越南难民嚟嘅后代嚟嘅啫。嗱，唔紧要啦，有叻人咧，个个争住认。 我哋因为有啲叻嘅后代， 但系有啲唔叻嘅人咧，就冇人认噶啦。譬如嗰间学校咧，嗰个吴老师系咪吴老师啊？ 嗯嗯， 嗰咩老师啊？余老师系嘛？ 唔系，你讲紧嗰个系余尔华系嘛？ 个余老师嗰间学校咧，就冇人打电话嚟讲嘅。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